熱刺在分組賽首戰以一球小勝泰超球隊青萊聯，打開勝利之門。傑志主教練朱志光在賽前記者會說，球隊現在無所畏懼，他亦都相信球員。中場巴爾拿說，現在帶著信心，要做的是全力以赴，為球會、球迷和香港贏下比賽。賽事將會在本港時間今晚7點舉行，港台電視31到時將會現場直播。天气方面，东北季候风正影响华南，同时高空扰动正为该区带来骤雨。今朝早本港部分地区录得两三毫米的雨量。预测本港地区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在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9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954点，跌562点，总成交金额350亿。上证综合指数报3197点，升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91点，升59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3.1跌6.6，腾讯控股362.8跌11.6，美团148.5跌6.7，盈富基金21.14跌5.8，恒生中国企业72.42跌2.4，友邦保险77.75跌2.4，比亚迪股份241.2升1.4，阿里巴巴91.8跌3.7，建设银行5.7跌1.6，京东集团226.6升2.0。外汇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844，英镑10.202，瑞士法郎8.299，澳元5.773，加元6.224，新西兰元5.282，欧元8.455。每百日元对港元6.15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4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74点，升75点。港金报184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99美元，卖出1978.4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讲隧道情况，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同埋去尖沙咀都系挤塞，车龙排到去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碧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在香港单车馆。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龙翔道去观塘排到龙盘苑，咁龙翔道去荃湾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星河名居。咁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对出快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而家一带咧就车多。就是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快线有道路工程，一大车多。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94.8 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2，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阿勒阿达阿里快伸手臂。 我系刘德华，疫情肆虐，但系只要大家齐心抗疫，我哋一定打赢呢一场疫战，过翻平常嘅生活，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一个一个跟我哒哒哒哒。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你一齐打赢新冠肺炎。 以后每日每日要点样过，由你做决定。 疫情肆虐，大家做好本分打齐疫苗，就可以减少医护人员沉重嘅压力。 我哋一齐守护香港。 香港电台第二台向全港医护人员致以最崇高嘅敬意同谢意。 同行抗疫，一齐战胜新冠肺炎。 长者染上新冠病毒，容易出现可致命的严重情况。病毒会损害患者的心、肺和脑，甚至引致多重器官衰竭，要在深切治疗部插喉治理。康复后还可能会有后遗症。接种疫苗可以减低严重症状、住院和死亡的风险。专家说，所有接种过流感疫苗的长者接种新冠疫苗都是安全的，快点打针。 中文歌曲龙虎榜伴奏精选， 日月比黑白是不是惊吓度低一点，但是意境又高一点呢？ 今次俾填词人梁柏坚嘅 guideline 咧，就系要讲人性丑陋嘅一面，成件事要爽嘅。对方话一路带住黑白无常呢四个字同埋 idea， 不过 Kenny 就话怕大家一见到呢四只字咧，就会谂起啲鬼怪嘢，所以最后改成日月无常呢个歌名。作曲 Kenny 孙，填词梁柏坚，编曲 Kenny 孙 Daniel， 监制 Kenny 孙 Duke。星期中文歌曲龙虎榜推荐作品之一 Candy Sun 日月无常。 中文歌曲龙虎榜本周精选，逢星期六中午十二点至两点，黄天怡中文歌曲龙虎榜。 大家好，我是麦玲玲。咩是快活人？我觉得快活是一个境界来的，不一定要很有钱，又不一定要很有社会地位，反而最重要当然是有身体健康啦，热爱你的生活啦，做到你自己喜欢做的事，那最好就是无忧无虑啦，那就真是一个真真正正的快活人啦，希望大家都可以做一个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午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早晨，早晨，星期二日开心话咁意外，梁启章。 哇，系同你撞嘢添，我就谂住话就今日星期二嘅要开心啊，话都冇咁意外，系李丽。 我哋心有灵犀， 冇办法啦，永远都系你行先，系咪？ 唔抵啊，我唯有 冇讲唔抵，一定系咁样嘅，系啦，千祈唔好咁讲。 马老爷，马老爷， 好，我唯有讲。 你都系啊！你都撞啊！开心话都冇咁易、啊。 乍暖还寒，我系乍癫立腹强。 O K， 的确讲得啱啊！ 美啊， 冇错，冇错。 呢期嘅天气真系有少少又似冻又 乍暖还寒，好凉啊！今朝系啦， 琴晚都系啊， 琴晚都系冇错， 琴晚都凉噶，系啊，突然之间。 所以我着翻条长裤瞓觉咯。 平时咧？ 平时唔着 长裤。 哇，咁样啊！ 即系一系有一系冇， 系啊，唔会，因为我好怕嗰个长裤个裤脚咧卷咗上去膝头哥嘅，你会唔会噶？ 点解会扎住只脚咯？ 点解会瞓瞓下嗰条长裤会卷上膝头哥？ 唔会咩？会噶，捏下捏下。 哦，我知点解我了解唔到啦，因为我通常咧夜晚我通常系净系着好细嘅一条 裤仔 裤瞓觉。 哇，正啊，性感啊！ 大家试下，其实呢个咧系嗱，其实好多人讲过噶啦，系健康啲。 不至于裸睡， 系着条短裤瞓啦咁。但系呢一样嘢系，就算好冻嘅天气，我都系嘅，一个短 T 恤同埋短裤。其实你系会热， 性感啊！ 个人系热快啲嘅， 系啊， 热快啲噶， 系咩？ 即系你唔好以为着得多衫 啲啊， 你中意边度热快啲？ 唔系，就系听嗰个人就热快好多咯。我直头成个人而家咧。我都谂唔到啊！ 我听有啊！ 我成日觉得咧，细个嘅时候咧，嗱，你个原理你系咪咁样谂啊？谂住着多啲衫，又睡衣，即系又底衫又睡衣， 分分钟再件羊毛底衫， 咁样瞓咧，其实你暖唔到嘅。反而咧，你着一件短袖 T 恤啦，同埋短裤咧，你好快就好暖。 嗱，不如咁讲啦，其实咧，大家有冇留意一样嘢嘅咧？基本上咧，你瞓着咗觉之后嘅话咧，你个身体系会发热嘅。 系啊， 系啊，你个人会暖嘅。 小朋友更加热， 自然就会暖噶啦。系啊， 冇错。 甚至乎咧，即系讲紧嘅话，如果你想瞓得好， 有好多人咪好怕冻啊嘛，就成日就会开住嗰啲，冬天嘅时候咧，咪开嗰啲咩暖先嘅。咁但系问题系在于嘅就系话咧，你一定会热醒噶，因为你嘅身体将你瞓咗觉嘅时候咧、嗯，你就会好热，跟住你热上热咧，就好似蒸喺个蒸炉上面度瞓觉。 我成日觉得好似煎鱼咁噶， 所以咧其实啲专家话其实系唔应该长开嘅、你将暖毡系应该要开暖咗，跟住咧就要开诶、就其实你应该系上床瞓觉嘅时候就熄咗佢，等佢咧就可以咧嗰啲余温就你就跟住咧就靠你自己嘅身体发出嚟嘅热力咧，基本上就已经够。 冇错啦， 系啊，咁咯。真 啊，好多 学问。但我瞓觉咧，我惯咗一定要着衫嘅咧。 我唔想 听 你知着唔着衫，着唔着裤，着唔着裙，完全唔关我事。算啦，话题终结。 李姑娘，李姑娘今日嗰条藤条都几长 ，fit 下 fit 下。 我嗰条唔系藤条，我嗰条系马鞭啊。 头先我留意到， 打你个屁股。 李姑娘，我头先留意到咧，有一位同事咧，佢咪食紧三文治嘅。 系啊， 嗰啲样咧，好似马食草啊！你第时 系咪？ 佢食嘢 嚼草。 系啊，嚼下嚼下个动作咧， 咁犀利。 我喺我面前啊，扮佢自己好似咧，好品尝啲。 我已经当咗佢系一只马啦，可能。 哦、 所以我每次望到佢，好似望住一只马咁。 佢 OK， 食饭盒就唔敢讲。 嗱，讲到食饭，每个人有唔同嘅姿势、习惯。翻嚟讲下一篇文章就系、是、你食饭嘅姿势或者习惯，影响你。个人系咩人？ 性格系咩人咧？ 冇错。 哇！ 早晨，早晨啊！听紧香港电台第二台《风骚爆人》啊，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91%。我哋有呢首《Fly Robin Fly》。 官微之处啊，有时咧啲生活习惯咧就反映咗个心情啊、心态咁样啦。 绝对系 啊，咁有篇文章就话咧，从你食饭嘅习惯啊、姿势啊吓等等咧，就会反映你个人咧系点样样嘅。咁咧，我哋头先麦后咧都讲，我觉得马老师好得意，佢个人咧佢唔系好统一嘅。我今日先留意到嘅 性格分裂。 我今日先留意到，即系咁啱望到佢食三文治咧，系细啖细啖，好似嗰啲淑女咁样。 系啊，好似女仔咁样。 好似女仔咁嘅，跟住咧仲要逐啖每下每下每下，好似啲马食草咁样。 又或者就似系嗰啲诶冇牙嗰啲阿婆婆咯， 系啊， 系咪啊？即系佢哋妹妹， 佢唔系照佢妹 妹妹妹，系啦，咁啊 嘴好大动作嘅， 系啦，个样都系懒系绅士咁样，系懒系啊， 系系啦， 系懒系。 咁但系咧，如果你同佢食过晏昼或者夜晚咧， 哇吓死你啊！ 哇 吓死你啊！ 你觉得个饭盒都会好快俾佢嚼埋？ 狂风扫落叶， 狂风扫落叶。 我要形容一下嘅就系你似野狗。 头先我已经训斥你啦， 哇多 狗已经衰啦，你仲要野狗？ 唔系又唔系流浪狗？系嘛？有分噶噃，你知嘛？流浪狗俾人哋喂开嗰只嘅话咧，乖乖地坐喺度等你嘅。如果你有喂过，但系野狗就唔同啦。 系完全冇人养， 冇人养嘅。系啦，咁其实你又会有时你会带啲嘢俾佢食啊，或者佢会抢你啲嘢食啦，或者你一摆低你好走啦，因为佢一摆低嘅话咧，佢 手都未拎开已经嚟嘅。 同埋佢就佢食嘅时候，佢喺度咁 狼吞虎咽。我知点解，因为佢惊有人袭击佢啊，所以快啲食。 同埋佢食得咁差，佢唔知几时再下 冇错啦， 所以佢一定。会好快食咗个肚先， 系啊， 食晒就赢啦嘛，系咪？ 梗系啦， 系啦，就 赢埋其他啲野狗，唔单止自己要食自己嗰份，明白吧？ 系啊， 所以就你又系似一只野狗。 喂，但系我又想讲，你呢个食饭盒或者食 lunch 或者夜晚饭，你咁快咧？我谂会嚟工作方面养成嗱，我自己咧，我自觉有时食嘢都好快嘅，即系讲食紧正餐啊，晏昼。点解咧？譬如我试过以前咧有间公司。我唔可以话将个站推晒落佢度，但系大家咧系佢公司里边包伙食，所有员工齐集喺嗰间食饭房，咁跟住咧就阿嗰个包伙食阿叔叔已经摆晒噶啦 ，OK， 但系咧有规矩，最后食完嗰个要负责执晒成张台， 哇，所以斗快食啦 ，pack 翻晒落去 ，pack 翻晒落去嗰个 攞竹攞， 等个叔叔嚟攞，有啲人咧即系点啊？见到第尾二啦，唔食啦，劈低走。 哇，咁衰嘅， 提早散场咯。 系啊， 即系因为佢睇唔睇啦， 佢唔想做执碗嗰个。 我知啊，明啊。 去到尾二就，哎，我唔食啦，你执啦，咁样样。所以大家咧就拼尽全力，一嚟就 咁冇意思啦。 个制度有问题。 系啊， 系咪啊？其实呢一个，我就觉得应该轮住嚟执。 冇错，你派个值日生 得咯，何必要咁啫？ 逼到啲人咁辛苦，同埋后来咧，好啦，咁啊做 show 啦，我阿 Sarah 都试过呢种感觉。喂。得十分钟啦，快啲排埋一饭啦，就要 rehearsal。 系啊， 你唔疯狂地食啊，你冇得食噶咯。咁所以好多呢啲我哋工作上咧，系会逼使到我哋咧食嘢嘅习惯系好快，系咪先？ 唔单止我觉得系食嘢嘅习惯好快，同埋就系你有冇呢个习惯嘅，就系话，诶，我一阵间我谂住我要做嘢啦，所以咧我今朝早个早餐要食得大啲，预食啊，系咪啊？就 系 预埋嘅，就系一餐食埋两餐嘅嘢， 都 有，因为你冇事噶。我觉得呢样嘢系非常唔好嘅， 非常唔好。 系啊，我而家都仲系咁样噶。其实我明明一阵间冇嘢做嘅，我就觉得如果系嘅话咧，不如一阵间嗰阵食饱啲啦。总之我唔理，我晏昼总之我就唔食啦。咁样其实系唔好噶嘛。你一餐系食咁多，你饱就 系 饱啦。但系你会拣赚咯。 但冇办法，即系做呢个即系同娱乐啊，或者呢啲叫不固定时间咧，系有时系真系会遇到。我谂阿小强都试过啦， 试过啦。你有时你真系冇得食就冇得食噶啦。 系啊， 同埋我觉得啲发型师都系咯，发型师更加添啊， 爬两啖啊要 爬 两啖 系啊，跟住唔知边个头发够钟啦，你又要走去帮你。我就要整下咁，我覺得佢哋真係好辛苦。 好多時我哋兩三點嘅時去到剪頭髮，佢都話我都未食 lunch 咁樣， 經常聽到佢哋咁樣噶。四五點鐘啊，可能連早餐都未食啊。跟住真係我個髮型師就係咁樣，跟住佢就埋去嚼個包，我就話得你唔好搞住。如果我個頭髮你根本係等得嘅，請你食咗個飯先 食啦。 因為我好唔忍心，我見到你咁樣，係啊，佢就瘦猛猛咁樣，成隻馬騮咁樣嘅瘦到。 揸車嗰啲 我 都係噶，我唔單止食嘢啊，去廁所都冇時間。我見過好幾次佢哋劈低架車，唔係拍啊，劈低架車廁所門口飆入去， 飛入去， 係 啊， 就係咁咯，係咪咁？所以不過食飯嘅動作啦、姿勢啦、習慣啦，點樣反映呢一個人生咧？第一個就係講緊馬老師今朝啦，就係嗰啲細啖， 雀仔 好小心嘅， 但 係 呢一啄下 係啦，呢一種人咧好注重個過程啊，尤其是拍拖嘅時候咧，佢主張交往過程比個結果重要，即係佢成個過程。佢系比较重视吓， 系咪啊？准唔准啊？ 因为其实有可能你是有两个， 但我又不可以只 是 我知 道， 不可以只是问他这样。第二个呢就到他下午了，狼吞虎咽的人， 野狗吃饭， 野狗野狗， 我真的我试过呢回家吃饭呢，即是跟阿妈家姐那些一起吃饭， 没人抢你的啦。 不是啊，我试过呢、咦，我摆低了，然后我家姐在厨房走出来， 你开始吃， 是啊，即是他整埋手尾咁行出来，我已经吃晒了。我觉得 因为你不等埋家姐先啊， 我有等啊，已经是开始。 你边有等啫？你都吃晒， 系啊， 我真系有等。 你开饭嚟，大家全部齐晒、 我心系等噶，我个口唔等啫嘛。 哦， 因为佢有时又整啲，然后又走入去，又唔知佢搞乜嘢咁啊，搞嚟搞去。 都礼貌上咧，真系 少少食，系因为人哋煮啊嘛，你咪会死啊？如果 我有机会，我点知会唔会啊？ 即系你 惊我真系咁样咁掂啊？ 你惊 我 死？嗱呢种人咧， 你又知啊？ 叉烧乜叉烧？ 从你食嘢到 手冲， 狼吞虎咽咧就系咧，你只要做嘢咧，只想立刻完成啊！即系你想好做，做完佢，而唔会慢慢体会其中嗰种苦与乐。你嘅人生目标咧，即系你嘅人生啊，只系得目标冇过程，即系你净系睇嗰个 即系 唔享 受 个 过程。 呢个似你多啲，我觉得系啊，我都觉得你。 我谂下先， 你即系有目标冇过程，但系你唔会完成咯。 嗯、 你有个目标啫嘛，但系唔代表你做完啦，系咪先？喂，但我觉得佢就系、是，如果你系两样都有嘅，你会唔会个人好矛盾啊？ 我觉得会啊。 即系你早餐同埋晏昼两个 人 嚟嘅，你 系 啊，系 啊， 好矛盾啊你。你系咪作家嚟嘅？ 因为睇个样就系啦， 系咪有啲精神嘅分裂嗰啲咁？ 应该 即系有两个人，系啦，即系 嗱，好简单，我净系讲咖啡啊。有时我朝头早咪有杯咖啡， 你实饮噶。 有时咧，我系一下饮晒， 牛罐水咁样。 系啊，有时我饮下又摆低饮下又。 哦，咁可能关乎你个口唔口渴啫，系咪啊？ 唔关乎边个坐喺对面啊？你会有压力噶？ 唔敢饮，唔敢饮。 我今日就系我同埋阿大佬喺度嘅话咧，佢都系两个人嚟啊。 佢今日就个精神就比较 relax 啲。我见我今日 今日系啊，你都要问候佢啦。点解咁晏先就开始食早餐？ 系啊，佢关心我，原来佢关心我。 系啊，你开唔开心啊？ 好开心啊！ 你走咗之后嘅话咧， 你讲到我平时好似好凉薄咁嘅样， 你话咧？ 我耐唔耐都会关心下大家嘅， 咪耐唔耐咯？三年一次， 你好收埋佢啦， 即刻今晚 写 日 记，慢慢洗， 即刻录低佢， 唔好用晒。 OK， 好啦，喂，仲有一种人咧，就系而家新世代啦，就一路食一路睇手机，我尽量都唔会，我尽量都唔会， 我自己一个人 我 就，我 觉得咁样系会影响食嘢嗰个胃口。同埋 系 嗰种感觉， 系啊系啊系啊， 食咩味你唔知。 但系我好 enjoy 噶，我夜晚黑咧嗰一餐，我通常我自己一个噶嘛。 食两个钟头嗰啲嚟。 又唔系嘅，咁但系其实我就会拣一个综合综艺节目啊，咁样做就一路睇住，一路喺度自己喺度食咯。 不过 我 都觉得几开心。好多人系咁，我问佢 呢个咧，其实都唔系而家呢个年代噶啦。以前我哋叫睇电视送饭，用电视送饭啊嘛。 冇错。 以前就可能睇嗰啲咩夜晚八点后剧集啊， 强人啊， 系啊， 网综人， 系啊，望住。仲话周润发自己就一啖一啖都唔知食紧乜嘢，咁以前都会嘅。 唔会嘅，有时你有冇见过嘅就系咧，会系擘大个口咧，得个。 系啊，就我定咗定格嘅，就叉烧掹咗个口， 呆咗。 一定会闹你嘅就话，电视机送饭嚟 啊， 拍个西山 嘅。咁真系电视送饭嘅，以前而家就手机送饭，但我尽量都唔会咯。 点解嘅？ 我谂食完先，我唔想分心啊。其实 你惊人哋夹你啲餸啊？ 我自己食我自己啲嘢 啫 嘛。我通常都自己食。 你呢期好犀利啊！系啊， 系啊 ，Michael Oliver 研究有咩美食啊？最近 有咩美食？ 意大利粉啊！ 我自己中意整呢一个卤水鸡髀咯，呢排。 哇！中菜咯，开始。 升格 咯，咩都试下嘛。喂， 整白咩啊？嗰啲叫咩啊？ 九大鬼。 九大鬼啊！ 系啊， 咩都试 下。 雕龙雕 凤。系啊，下个礼拜。佢攞个西瓜嚟雕， 攞你嚟好唔好？ 我又得， 你日日都 中意食饭、睇手机嘅人咧，经常会一心二用啊吓。咁但系咧，当佢哋经常系咁嘅时候咧，佢专注力就会跟住下降咁样样。但系呢一种人咧，佢哋好想咧同一时间做好多嘢。 系啊，系啊 ，multitasking 系啦，好 multitasking， 冇错 冇错。 咁另外一种咧，就我相信我哋三个都唔系啦，就系嗰啲礼仪至上啊，即系啲 即系点啊？ 刀叉又要摆得好正， 我唔会啦， 碗又要摆。 喺呢边啊，即系唔尽量都要令到成餐饭好似好 official 咁样。 有，我试过一个朋友系咁。 你屋企会唔会有一个骨碟啊？筷子 系以前有骨碟呢样嘢， 系啊，仲有筷子托。 唔使，我最中意。你知去人哋屋企食饭要有骨落地 啊？系啊，喺屋企就自己周围 骨碟。而家真系冇骨碟呢样嘢喎。 冇啊！ 以前我阿妈个年代，即系我阿妈会真系一每个人有 自己份嘢， 有筷子，有骨碟，系啊， 筷 子托 都有哇，系，其实都几烦噶。 同埋每个仔女嘅筷子，每个人嘅筷子都有个名， 系啊，个碗都会唔同啦。 因为以前仲兴用象牙筷子啊嘛，即 系 当年仲有噶嘛。 自己个名 要贴系啊， 咁即 系 唔可以左 筷子 就计章，跟住有计量咁样。 系啊，我两只筷子就计章咁咯。系啦， 哇，好巴闭啊！你屋企仲象牙添啊？ 冇 啊！ 我爸爸妈妈就有，我哋就用短嘅象牙筷子，佢哋就用长。 哇，好犀利啊！你哋两个都 嗱，当然象牙而家唔应该用啦，因为已经系受保护啦。同埋，但系嗰阵时系好普通，同埋用好耐噶嘛，象牙筷子可以 用 好耐。由细用到大， 又唔会黄嗬， 又唔会黄， 系啊，真系噶， 冇 错， 就系咁咯。 你又好啦，系我哋以前细个嘅时候系有自己嘅筷子嘅，就系啲胶筷子咯， 红色噶嘛，定粉红色啊？ 我错过你啊，红色嗰啲系神台噶， 系咩？粉红色啊？ 你想喺神台食嘢系咪？ 个咩色啊？我真系唔知啊，对唔住。 自己揀嘅，嗰阵时候中意拣红色筷子嘅细只条啊嘛， 咁你俾人搵只筷子插住喺个碗度啊，即刻斗霸性。 嗰啲咪就 系 红色嘅咯。 系啊，我不嬲都系咁食嘅。 咁 有乜闹你啊？ 原来你系鬼嚟，我而家先知，对唔住，我对你。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复活节假期完结，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在青衣一间小学，有小六学生话提早起身自行撩鼻做快测，认为冇困难，亦都唔辛苦，希望尽早翻学校上面授课以预备升中。佢又话唔会担心会唔记得做快测，形容翻学亦都唔会唔记得带书本。亦都有小五学生话自行撩鼻唔舒服，会想打乞嗤，但做检测之后可以翻学校见同学，所以好开心。另外有小六学生话，不知道要完成检测先至翻学校，学校安排他到户外操场自行做快测。有家长话不知道疫情几时完结，希望政府提供快测包俾学生。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资助小学校长会名誉主席张勇邦话，相信只有少数学校今日复课，而多数嘅小学会分两阶段复课，先由四至六年级复课，第二阶段安排一至三年级复课。至于学生需要每日做快速检测，张勇邦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话，如果学生未能够出示快测结果，学校有可能安排为学生检测。他话希望家长能够配合，不要阻碍上堂时间，否则安排学生检测，再等候结果都可能用了一堂的时间。被问到学校会不会再做复检，张勇邦话，学校原则上是信任家长，如果见到学童出现病征，有可能安排复检。政府今早九点起推出疫苗到户接种服务网站和查询热线，俾未接种新冠疫苗的70岁或以上长者，或者因为病患和残疾行动不便人士，登记上门接种科兴疫苗服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说，当局在收集资料之后，会收集同一个地区有几多人登记，再安排外展医护团队上门。现在救师会以每四个星期作为一个循环，每星期会去四至五个地区，期望四个星期内可以去到全港18区。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一年，超过九成三岁以上人士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但一老一幼的接种仍需努力。虽然长者可以透过疫苗接种中心或者接种点等打针，但部分人可能因为年纪较大或者行动不便，即使想打针但是离家有困难，所以增设这项服务。中国驻美大使秦刚发表著名文章，强调类似俄乌冲突的事件如果发生在其他地方和其他国家之间，中国亦都会持今日的立场。 他说中国过去和将来都是独立自主的大国，始终坚持从事情的是非曲直出发作出判断，决定立场，不受任何外来压力干扰。秦刚指出，让美俄关系更坏不会令到中美关系更好，让中俄关系变坏亦都不会令到美俄关系变好。他说当危机来临的时候，仍然有人对中国挥舞制裁大棒，企图迫使中国放弃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方针，选边站队。有人炮制中俄族心论，曲解中俄关系，无端让中国为乌克兰危机负责。有人将台湾问题和乌克兰危机联系起来，渲染台海冲突风险。这些的言行对解决乌克兰危机没有任何好处，对稳定中美关系亦都没有任何的好处。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0898点，系跌618点，总成交金额473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0点，跌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66点，跌24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3.2跌6.55毫半，腾讯控股362.2跌12.2，美团145.9跌9.3，盈富基金21.08跌6.4，恒生中国企业72.16跌2.66，友邦保险77.75跌2.4，阿里巴巴91.35跌4.15，比亚迪股份238.2跌1.6，建设银行5.72跌1.4，京东集团225.4跌1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27.76，瑞士法郎0.947，加元1.261，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299，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735，新西兰元对美元0.673。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0点，升31点。港金报18,480元，升20元。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6.18美元，卖出1,976.6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较早前啦，龙翔道。较早前观塘道啊，去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仍然影响到龙翔道去观塘咧比较车多，排到去虎山道桥底。重复多次啦，观塘道去观塘方向，近住启业村嘅交通意外虽然清理好，车龙未消散噶，咁都系影响到龙翔道去翻观塘道啦，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虎山道桥底。沙田的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第二线，由于有道路工程啦，咁影响到而家沙田的大涌桥路去马鞍山方向，近住小沥源路一段咧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排到湾仔运动场，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喺土木工程拓展处，东九龙走廊过海排到马坑涌道，加士居道去红隧龙尾渡船街天桥近果栏，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喺观塘绕道近丽港城，将军澳隧道嘅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路面情况喺九龙方面，柯士甸道去红磡方向近住七咸道南一段挤塞，龙尾各士道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挤塞，龙尾果栏。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唔好迟啊！ 考试又使乜惊啊？我哋一定撑你。 记住，有好多人支持你。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打气， 请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3号朝早9点，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噶。 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嘅隔气弯管内有足够嘅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仲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同维修。千祈唔好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啲啦。 小朋友开咪，同你讲心声。 如果有一日这个传统的课室呢要叫各位同学重新设计，你们会有什么想法呢？ 我会想各课室里面有些玩具，因为小息那时可以玩一下，就没有那么闷。 风骚快活人，同心同听儿童电台计划， 逢星期三风骚快活人时段内播出， 香港电台第二台联合国儿童基金香港委员会联合制作。 我是方力申，乜嘢先系一个快活人？我老豆咧细细个就同我讲噶啦，出街咧唔使谂噶，伸手想截的士就搭的士，然后咧食饭咧净系睇左边啲嘢食，唔使睇右边个价钱，咁就最 happy 啦。不过最风骚快活嘅就梗系听香港电台第二台，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到1点，风骚快活人啦， 知你风骚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昼10点到下昼1点，风骚快活人。 喂，继续翻嚟风骚快活人啊！头先讲到咧，不同嘅食物习惯，有一种咧就叫做杯盘狼藉啊，即系咧你总见到佢撞冧一啲汽水啊，食到前面全部都系骨啊，跟住啲汤就肥到周围都系啊，夹菜咧就滴到周围都系啲菜汁咁样。 嗯， 有冇撞过呢啲？ 有啊， 好惊噶。 系啊， 系啊， 即系 冇办法噶。 你坐佢隔篱，你系着得比较斯文啊，啲衫又系干干净净啊，你好怕佢噶嘛，跟住揈晒呢一个嚟噶。 同埋我有时候我会听过嘅就系有啲长辈咧，佢哋就系咁样讲咯，即系个老婆就会闹个老公，就系话咧同你洗衫啊，真系好嬲噶，因为咧佢就每一次嘅话都会发觉佢就一定有啲菜汁滴咗喺件衫度。 今日食茄汁啊， 都冇办法噶呢一样嘢，系啊。同埋有啲人我系会觉得就系真系咯，个食相唔好睇咧，我都好怕噶。 冇错， 例如好可能有啲人咧，你有冇食过啲朋友嘅就系食嘢会咁样？ 哦，嗰啲最憎， 即系好大声 啦， 阿妈阿妈成日话你咩猪嚟噶，食嘢咁声， 系啊，又或者我就系食嘢嘅时候，成个口都系食物，即系佢哋讲嘢啦， 喷 喷喷啲嘢出嚟啦，我又系好怕。 有一样嘢我最怕，你有冇朋友系咁啊？食到咁上下咧，将自己啲骨碟咧又唔知倒落去边个碟度啊？又将人哋嗰啲骨碟倒落去，哇！我真系好怕， 就喺你面前一堆嗰啲孭出嚟。 系啊， 通常都系酒楼阿姐先会做嘅啫。 咪咯，你冇呢个朋友啊？ 冇啊， 又真系好，我真系好。佢仲要咧，譬如前面， 我识唔识啊？ 唔识。 咁啊点啊？ 佢仲要譬如话前面， 唔系， 譬如话前面有个汤咁喺度啦，佢又将嗰啲骨咧，又经过个汤上面又递俾人。 咁恐怖， 我真系觉得 咁噶， 我好怕，我真系想喝佢。我有几次真系想喝佢嘅，即系唔好净有啲阿姐执咯，喺呢个位度执咯。你怎乜将人哋嗰啲倒嚟倒去，倒嚟倒去？我真系 佢想清自己只碟啊嘛，会唔会？ 系啊，然后又帮你又倒埋落去啊，然后又搬嚟搬去。 咁其实佢又几 helpful 嘅。即系佢又帮你倒埋系咪先？ 唔使咯，呢啲唔 系 好啊！ 系啊，有时只虾仲要定咗个碟边嗰度。 你会唔会话佢啊？ 我讲一次 啊，跟住咧反面。 唔系啊，冇反面。 其实如果你唔中意咧，你早啲叫嗰个遮埋执咗，咪起码可以防止咗做。 喂，得两粒骨嘅，你又倒唔好倒啦。 唔系你咪话俾佢听咯，即系如果我系咁样，有个朋友咁， 唔好倒住，唔好倒住， 系唔使住啦，系啊，唔好搞啦。 但系因为佢本身系一个几热情啊，即系几中意帮人嗰啲人嚟嘅，即系乜都要觉得自己帮上忙就好啦， 咁样。咁叫你食埋啲骨佢咯。 喂，你咁嘅说话你讲出嘅？ 我讲出噶，我有咩讲唔出啦？ 佢有咩讲？ 我对你嗰啲说话有咩讲？ 佢对你有咩 讲 唔出？ 系咪先？你识我咁耐，你知啦，系咪先？ 完全冇界限啊！ 冇啊， 系啊，冇错 ，no boundaries。 冇错。喂，嗱，另外一种咧就系咧，你有冇撞过啲人咧？佢哋食嘢咧，你 feel 到佢好 enjoy 噶。 嗯。 常常声嗱，除咗嗰个食相之外咧，你觉得佢好 enjoy， 即系食咩都觉得好好味嘅。 有啊，我最中意同啲人食饭。 系啊，呢啲人咧有食福。 系。 系啦，我屋企人话嘅。 系嘛、 嗯？你总之你见到佢食嘢嘅话咧，好滋味，好开心。 好好 呢啲咁嘅人嘅话，佢应该条命都好好嘅。 哦， 系啊，因为食嘢嘅话，你千祈唔好苦 口 苦面， 系啊， 或者系苦嘅嚟泡菜。 唔系系啦， 因为咁样嘅话系唔得嘅。 我唔系好中意听嗰啲咦鞋声。即 系 除咗有时， 但你成日都你唔系食嘢嘅时候都会发出， 所以我都唔想我自己发出呢啲声音噶。你提我，下次我如果有，唉，咁样你提我吓。 我 咁要不断提， 我之后你记唔记得啊？佢翻嚟咧，永远都一摆低佢个袋 书包，系啊， 系。 其实嗰、那个，其实嗰个鞋系来自攰啊，行三层楼，但我而家 OK 啦。 咁咪都系呢啲鞋鞋咯，唔好啊！我劝过你啊，千祈唔好啊，因为你翻工抵一下个。 O K， 系啊，啱啊，要精神爽利。 好， 好， 你讲俾我听啊。 系啊，你凭咩啊？ 你话俾我听，唔系好舒服。 都讲咗， 你 个 样通常 点啫？ 你个样通常攰咗我。 咪就 系 咯，成日都好似未瞓醒咁样。 另外一种咧就系一定要准时食饭嘅，因为一晏啲咧佢就开始咧心情浮躁啦，又或者咧觉得喂好好痛我啊，好痛我啊，即系坐立不安嗰啲。 嗱准唔准时就唔会，但系咧我系会发脾气嘅。 即系 我好肚饿， 你唔饿得 嘅？冇错，当我好肚饿嘅时候，你一定要俾啲嘢我食。 又 讲系咁，我会发脾气嘅。唔系啊，系我另外嘅一半啊，因为我。另外嘅一半嘅話咧，佢成日係嗰啲咧，就係佢真係可以全日佢都成條蕉咁跟住咧，佢就可以捱到夜晚嘅。 嗰個都 係，係咪？係 啊！ 你係咪覺得你係咪想死？ 佢食包薯片又話飽 嘅。係啊！ 哇！冇啦！ 飲啲嘢咁，跟住佢話 O K， 我可以頂到夜晚啊咁樣咯。 我都唔得㗎。 咁跟住咧，好多時候佢就係你知佢立立落落，好多時候就話啊諗住出去食餐飯啦咁樣。 搞半個鐘， 佢搞一個鐘。 哇！一個鐘。 係啊，跟住咧就催三催四請，我一定會做一個絕招嘅咧，就係咧攞曬所有嘅嘢之後咧落。喺下边个车度等，直要开挞着埋， 咣咣咣咣咣， 咣咣咣咣咁样， 有 波波波波咁样， 俾啲压力。 系啦，我试过有一次嘅就系我唔等佢，我直头系走咗。 佢搞乜嘢？我想知道。 唔知，总之佢就喺上面嗰度，因为我搞呢样，我搞嗰样， 吹下个头啊！ 佢唔系呢啲咁嘅嘢。 通常咧呢个好奇怪，通常系男人讲女人嘅啫。 系啦， 我倒翻转。 系啊，呢个就系男人咁样。 系咪好嬲啊？ 系。 男人知识咩啫？化妆埋你。 即系如果我咧，净系吹头，跟住攞嘢走都冇嘢搞噶啦。 我唔系同佢食啲咩，我只不过就系谂住 食 碗 云 吞面啫。咁可以快啲，我好肚饿嘛。咁跟住我就觉得，我既然系咁嘅话，你唔肚饿，我又好肚饿。我 不如自己出 去 食 啦。我不如自己出去食啦。跟住我翻嚟嘅话，佢冇出门口，佢但系佢冇事。 明白。我喺呢度呼吁李丽瑞隔篱嗰位朋友， 系咁系咩事啊？ 唔好再拖延时间出去食嘢。 拖延时间系 阿马小云，你叫人唔好拖延时间，都系唔系好说服。系啦，你自己都要快翻啲，你嗰个 bit 先得吓。 我 佢系乌龟速递嚟噶嘛， 系咯， 快啫。 咁啊系，咁啊系。 系啊。 好啦，喂嗱，另外一个咧就叫做暴饮暴食啊，即系你觉得佢咧系冇节制嘅，任何时候你都要食好多嘢，食完之后冇觉得佢又再食嘢，系啦，好似个胃咧有四个五个咁样。 我曾经试过啦，卅零岁嗰阵时食两个饭盒。 哇！点食啊？ 唔知啊， 但我想问，点解你要食两个？你真系有嗰个肚饿嘅，即系你真系觉得有个需要。 嗰时譬如话，嗰公司夜晚通常个个都系要等个七点都唔走，就可以嗌饭盒啦嘛。 哦，咁你就唔好蚀啦，就食两个。 系啦，唔系咁，总有啲人嗌一扎翻嚟嘅，咁我又 食唔晒， 食唔晒， 都食得两个。出边啲饭盒啲饭好多噶，啲饭量。 唔系啊，嗰时即系几廿年前，廿零年前 真系食到。 系啊， 定 系 你净系食餸啊？你 唔系我食晒，食晒，我唔会食。细 啲个盒啊！ 好似有啊， 食咗三个盒， 系嘛？咁 系啊， 埋 筷子有， 羹 就冇啦，嗰啲胶就冇， 因为食饭多，屙唔到出嚟。 果然犀利犀利， 我揾只羹。 咁但系你而家就唔会啦， 而家唔会啦，因为真系有个朋友同我讲，佢话你系咁样暴饮暴食咧，老啲咧，你食 芝士 到你又 系。 我觉得系因为你个压力啦， 都可能 系 啊，都可能系， 系压力嚟噶，压力食啊，你叫做 压力食啊， 系。 系 啊， 你食嘢嘅时候，你好似暂时可以忘记嗰啲烦恼嘛， 系啊。 咁但系你食完之后，你以后开始烦，又再食咯。 系啊，又或者我既然都咁肥啦，继续食啦。 系啦， 今日食两个，听日食三个。 咁跟住咪恶性循环啦吓 ，break food。 最尾咧就系节食专家啦，就几瘦都觉得自己未够瘦。 哎呀， 啊呢啲又唔好。 有啊，我以前有 节食，再节食，再节食。 系啊，我以前有个 sales 朋友啊，我简直觉得佢系有病啊。佢啊，88磅咋？ 哇，女仔啊， 女仔，系啊，结咗婚噶， 靚女嚟。巴 塔博真好瘦， 巴塔博好瘦， 小朋友 咁，皮包骨， 幾高先？ 同我差唔多高， 即係五尺八。 但佢向來向來都係食好少嘢。 佢要著六寸高踭鞋，係啊，有五尺八，湊夠數俾你好冇？係咪？ 但他经常全年都节食的， 全年都节食。但是其实你知道他跟住有问题的，稍为你开开风扇，他就会跟你讲啦， 冻啊， 好冻啊，你可唔可以删咗 佢？因为 他 冇脂肪， 你何必要咁呢？同埋佢已经瘦到咧，成个人咧，即系已经凹晒，其实系唔好睇嘅。所有嘅人见亲佢，佢就话你冇事啊嘛，佢系似有病啊。 佢做咗妈咪未啊？ 未做媽咪，佢做唔到媽咪嘅。若果你係咁， 瘦咧就個盤骨都睇唔到。 厭食症，厭食症嘅初階啊， 冇錯。同埋嘅就係你會冇月經嘅，你知唔知啊？係 啊， 你唔好以為咁樣好過癮啊，真係嘅。我見到佢，我真係覺得好恐怖。 你成日食係咪驚冇月經啊？你係咪啊？係 咪啊？因為驚係咁樣啊？ 係咪驚咗？ 驚生唔到 B B？ 我搞錯曬啲嘢。我搞错， 原来你惊冇月经， 唔使 惊啦，你大咗系咯，好快生噶啦你。 系经手人，原来系个厨师， 厨师搞大脚痛。 You're so confused, you can't make up your mind. Is this meant to be? You're asking me, but only love can save. Try again or walk away, but I believe for you and me, the sun will shine. 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7%。今日多云有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多云有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有阳光。网上情，爱的反面是恨吗？ 传说以前一个古老的国家有一个审判犯人的方式，就是将犯人摆在一个圆形的竞技场。竞技场有两道门，一道门困住一只老虎，一道门困住一个靓女。犯人就要揀呢度定嗰度门。呢个国王相信上天会有公平的判断，如果佢冇罪，佢就会好幸运开到美女嗰道门，就可以同佢相宿相妻，远走高飞。但是如果揀到老虎嗰道门，当然佢嘅下场就会好惨。国王有个好靓嘅公主啊，佢偷偷同一个平民相恋，根据国家嘅法律，佢系有罪噶。最后呢个平民就摆到呢个圆形嘅竞技场啦。同样地，佢要面对一道门系老虎，一道门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国王就谂啦，嗱，拣咗老虎，佢系死梗啦；拣咗个靓女，咁佢咪走咯。咁我公主就唔使嫁俾佢。公主运用自己私人嘅关系问咗，知道边一道门系老虎，边一道门系一个好靓嘅女仔。当日公主就坐喺呢个望住咗呢个成件事嘅发生。个平民俾人放咗嚟呢个竞技场啦，佢好惊，佢望住自己心爱公主坐喺上边，佢希望佢俾佢一个方向，等佢唔会俾老虎食。而公主嘅内心好矛盾，如果佢开咗嗰道门系一个靓女嘅，佢就会同佢远走高飞。佢谂下以前同呢个青年咁好，如果望住佢拣咗嗰个靓女，咁咪即系等于自己将佢送俾人。最后佢慢慢指咗一道门，然后自己起身离开咗啦。佢唔想望到最后嘅结果。呢、这个故事其实就此结束啦。系啊，冇结局噶，因为每一个人当佢做嗰个公主都有唔同嘅选择。你又会拣啲咩咧？如果你心爱嘅人要离开，会唔会失去理智？会唔会宁愿你曾经爱过嘅人因为你而得到非常非常严重同埋坏嘅后果呢？我谂我会选择让佢离开，毕竟曾经爱过，又点会舍得令到呢一个人有一个悲惨嘅下场？可能佢唔再喺我哋嘅身边，可能佢唔会再爱我哋，甚至可能佢唔会再记得我哋。但系假如你知道，大家放大家的自由，他会得到重生，会得到快乐幸福。你曾经爱过他，你不想有这样的结局吗？公主的决定到底是愿意放他离开，定是宁愿自己得不到就将他交给老虎？ 马小强，丰收快活人。 好啦，咁啊，翻嚟我哋嘅丰收快活人咯。 冇错，预告一阵间十一点钟之后，我哋星期二嘅讨论区。 冇错，今日我哋嘅题目嘅就系 渣男。系啊，亦都系一个叫做最新近年先有嘅名称 啦。 咁我睇翻网上咧，佢有个形容嘅，就系、是、一种咧唔负责任啦，对感情负责任啦、对家庭负责任啦，又或者啲不务正业啦，不求上进啦、等等等等， 做嘢、 一男子的形容词 吓，好、多定义啊， 好多定义嘅。咁啊，每一个人睇法都唔同，咁啊，欢迎大家咧系啊，讲下你嘅睇法啦， 有冇遇过啦？你望住做咩啫？ 你梗系冇资格啦。我覺得做渣男都唔係咁容易 的。你做咩咁敏感咧？佢望， 係啊，望下你啫嘛。 你即刻就，喂，你做咩望我啊？你覺得我係咩咁？ 唔係，我驚佢睇穿我，真係渣男。 渣男底， 定係我唔知咧？係咪個個人都曾經試過咧？ 我諗每個人都有啲陰暗面嘅，即係就算你幾正，係啊。 你意思係男仔就做過渣男， 女仔就或多或少會遇過。 係啊，係啊，即係唔一定係好渣嘅，可能係渣少少咁。 即係細渣大渣， 冇錯啦，係啊。总会有 长渣短渣，系咪？ 喂，真係有 計股票啊！你講緊， 因為有啲人咧長揸噶嘛，即係佢 係啊 一六咁多年都係嘅，但有啲人可能 氹氹 輕輕揸住一下，咁跟住咧就你揸住一揸啦，唔係揸啦，咁跟住就回復正軌 啦 咁樣樣，會唔會 都有？係啊，我試過小揸， 你都試過小揸啦， 遇到。 遇到 啊、但我好快，我真的好机警，我知道他是一个渣男，所以到最后尾嘅时候咧，系啦，即刻斩缆，斩缆之后咧、哎，身边啲朋友就喺度讲，佢就话其实我都唔知点解你会同佢拍拖咯，因为佢已经出晒名噶啦。 哦， 但系大家唔好将佢对号入座啊吓，唔系你哋识嘅嗰班人嚟噶， 知道知道， 即系我间唔中都会有啲散餐嘅。 OK， 知道。 我哋个人咁嘅， 系啊，肚饿嘛， 似我， 系啊，肚饿起上嚟就乜都食， 佢有爱情暴食者， 又唔至于嘅，散餐都唔系多。哦、但是那次因為很久、拍拖跟住就、失了戀啦。 明白。 之後你就是那些空窗期呢，你咪很容易會有些人就、啊、對你好一點跟他在一起。我跟那些人在一起我想大約半年貨仔都沒有、 半年都算長了。 即係對於一個渣男嚟講， 係啊， 咁快開始渣你喎、 啊，半年好， 錢啊、 但係我想問，咁你嘅定義咧，渣男係幾長？ 我覺得好快露出 本來 面目，我都覺 得係，佢哋都唔會想同你， 係啦、啊，根本就唔會係長相廝守， 冇錯， 佢根本冇嗰耐性係咪？ 係啊，一係貪你嘅身體，一係貪你， 但 係 又會唔會咩咧？即係睇下對方咧，即係如果對方一路都俾你呃嘅，你都唔係冇睇過呢啲咁嘅 Tinder 嗰啲咁樣㗎啦，係 啊， 係 啊， 係 啊， 我即係呃極都有可， 呃極呃講緊係以年計，我都唔明啲女人點解係會 唔 係 啊！我覺得佢心態就係你揭穿我咪算咯，走咯。你唔揭穿咪算咯。係 啊，我揾過第二個啫嘛，大把。 或者你明知我係咁嘅，有啲係真係講明嗱，我係渣男嚟㗎啦。你自己都 係 貪 貪 你 啲錢，中 埋嚟，你自己中埋嚟啫。 係啊，我係咁噶啦，難嚟同上壁，係嘛？ 仲要係浪子咁樣樣。 咁同埋有啲又 咁咧， 佢直情係浪子，麗落何浪子咁樣。亦都有啲人咧話女仔中意啲壞男人喎。 係， 你又掰唔掰佢算？ 我唔掰， 唔掰。 咩男人不壞，女人不愛啊嘛？ 冇理，冇理啊！ 唔掰， 唔真嘅呢句説話。 诶，后生嗰时候可能会， 嗯， 因为你觉得个就 系 你同佢一齐，觉得我会改变佢嘅， 咁 系 嘛？ 系啊，浪子回头， 翻嚟讨论下。11点唔先听新闻报告。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006点，跌510点，总成交金额558亿3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4点，跌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52点，跌38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3.3，跌6.45；腾讯控股364.4，跌10蚊；美团148.1，跌7.1；盈富基金21.2，跌0.2；恒生中国企业72.54，跌2.28；阿里巴巴91.85，跌3.65；友邦保险78.1，跌2.05；比亚迪股份241.6，升1.8；建设银行5.71，跌1.5；京东集团227.2升8毫。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197，瑞士法郎8.3，澳元5.778，加元6.232，新西兰元5.281，欧元8.45。每百日元对港元6.146，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37。日经平均指数报26,830点，升31点。港金报18,480蚊，升20蚊。伦敦金每盎司买入1,976.65美元，卖出1,977.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重复多次，就系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嘅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去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出口。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啦，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系冇车龙噶，坚拿道天桥过海就因为受到交通意外影响，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出口，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龙尾都是去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加士居道去红隧方向排到卫理道，将军澳隧道的将军澳入口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咁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

完成后将溶液慢慢滴在测试棒的样品孔内，按说明书指示的时间等候，然后读取结果。超过时间结果就无效。做完测试要妥善弃置所有测试组件。如测试棒 C 区出现一条线，结果为阴性；如 C 区和 T 区都有一条线，结果为阳性，这样就要影相做记录。在24小时内经卫生署申报系统情报结果。经常自我检测，有感染可尽快察觉，尽早得到医治。除了保护自己，亦可保护身边的人。自我检测，护己护人。 Hello， 我是 Albert 欧瑞强，我相信大家呢都是丰收发汇人的拥趸，我都是啊，我听了很久了。怎样才可以做个快活人呢？其实千祈不要误解呢，快活就是活得很快，是很快地生活。因为做事呢如果很急很逼促呢，欲速不达啊。有时做事太忙，尤其我们香港人呢步伐实在太快了。放松啲，放慢啲，调返转做个慢活人呢，你自然就会生活快乐㗎啦。做个快活人啦。仲有哦，每逢朝头早十点至到一点嘅丰收快活人，我梗係支持啦。 知你丰收啦。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丰收快活人。 冇错啦，四月十九号即系今日咧吓，咪开始咧啲小学生啦，咪分阶段咧恢复呢个半日面授课堂，终于可以见翻面咧，一齐上堂啦吓。不过为咗保障咧大家嘅健康咧，咁啊教职员学生每日翻学之前咧都要做呢个快速测试，阴性结果咁啊，如果咁唔好再阳性咧，自己同埋兄弟姊妹都唔好翻住，咁兄弟姊妹唔知道你有冇即系传染到啊嘛。咁啊最重要咧就要打咗呢个新冠疫苗啦，咁啊增强呢个抵御病毒嘅能力。如果同学打咗两针咧，就可以参加校内非学术嘅活动，而所有教专同埋访客咧都要打起码首剂嘅疫苗先可以进入校园嘅。 每人出分力，共建校园抗疫力，力力力力力力， 大家就好有力力。 乜都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两个字，渣男。 嗯，冇错啦。咁我睇翻网上咧嗰啲子女咧，真系好多好多不同嘅定义啊，对于渣男，或者睇下你哋两位，你又点睇咧？即系你觉得点样先至系叫做一个渣男咧？ 渣男讲先。 我觉得咧，渣男。有两个字就是欺骗， 他又吃得咁快， 我都觉得系 冇所谓，即系欺骗感情啦、钱好啦， 系啊，乜都好，情绪勒索、 精操啦、乜乜物物啦，总之咧，你存心不良呃人， 就 系 渣男啦，系啊，或者你诈呃乜嘢？ 喂，其实所以咧，嗱，你我谂呢个就好好滑稽嘅定义啦，但系咧网上有篇文咧，我又觉得佢个定义真系扩到好阔啊，即系嗱，就好快讲啦吓，因为有啲我唔系好认同嘅。第一，佢话咧就系咧就系喜欢搞暧昧咁样，即系。黐下呢个，黐下嗰个，又追下呢个，追下嗰个。第二EQ 低，唔可以管理情绪，咁都系渣男。 小渣 系啦， 咁唔系渣啫。 所以我咪话，其实佢里边有好， 即系如佢如果一个情绪唔好咧，可能 打你啊， 成日发个脾气啊，猛整啊嗰啲咯。咁呢啲系佢个人嘅嘢啦。 系啊，咁佢性格啫嘛。 系啊， 所以嗱，佢里边有啲我都系嘅，有啲咧我就觉得哇，咁都唔算系嘛咁样。我好快读晒佢吓。 好， 三有性冇爱啦吓，第四大男人，第五会打女人嘅。 不过我哋让慢慢可以讨论下。 但 佢 但呢个里边有啲我唔同意噶噃。 我都唔同意。 所以咪系啦，咪讨论下咯， 系 啊，有性冇爱啊。有性冇爱， 我觉得要睇翻对方。如果两个都系，冇所谓咯。 因为有啲真系唔系同你个人细 啊 嘛。 系啊，咁我 觉 得如果你 系 啊，大家成年人，你中意嘅咪咩咯？即系旁人， 即 系总 之 两个 有个默契就算 啦。系啊，梗系啦， 所以我都未必算系。 咁好啦，咁佢话 EQ 低，算唔算咧？头先你哋话， 如果你影响到对方，就麻麻地渣。 即系喐啲嘢发脾啦，因为咧有个人延伸咧就系佢 EQ 低发脾啦，咁可能会打身边嘅人。 咁得唔得啦？伤害人， 推烂晒啲嘢啊！ 系推烂晒啲嘢啊！咁样 系， 好怕人推烂啲嘢，掟烂啲嘢。 系啊， 即系发脾烂脾，一掟嘢我就觉得开始已经不能忍受噶啦吓。 就算喺一喐手我都唔中意， 喐手梗系唔得啦。 你喐手掟嘢都系啦。 系啊， 你咁样嘅话，你开头你又掟嘢，跟住你就会埋嚟咩噶啦？ 系啊，系啊，第一步 噶啦，一定要走啊！我同你讲。 系啦，咁啊，同埋经常咧咩都责怪嘅，即系怪呢个怪嗰个，最衰你啦咩啦，即系嗰啲咁样，即系所有错处 嗰啲情绪嚟，系咯唔渣。 系咯，我真系觉得唔。 所以我咪话有啲 一般人都咁。 好 ，next， 我哋呢啲唔讨论嘅。 满口方言，经常讲大话。 渣啦， 渣渣渣渣渣，系啊！你点解要讲大话？ 咪咯， 系嘛？大家一齐系嘛？贵乎坦诚噶嘛？ 冇错， 你讲得大话，诶，睇下咩大话喎？又要 唔系？可能有啲人惯咗讲大话啦。明明我约咗阿Yui下昼去饮茶嘅，即系倾正经嘢嘅，又呃佢啊，又话约咗阿梁继章啊。 我信有呢啲人噶，佢真系惯咗讲大话噶。 系 啊，佢唔讲大话咧，好似会死 啊！系啊，即系冇必要讲。其实呢个大话，佢都要讲。 病态嚟嘅呢啲系，有。 你有朋友有？ 有，梗系有啦，系啊， 疏远佢。 唔系，你其实你好简单嘅咋，你将佢个说话全部 opposite， 你就知道讲真相系咩噶啦。系啊 ，opposite， 佢话有去即系冇去，系啦。咁就佢好多嘢嘅，即系好少嘢，即系咁样嘅就。 就算系佢系大话精咧，但系有人信嘅喎。 有， 呢个就系总有人信大话精嘅 嘢。有啦， 我又唔明， 因为佢好 dramatic 啊嘛，佢啲嘢好戏剧性啊嘛， 系啊，即系突然间又话 觉得好正噶嘛。 阿婆婆去乡下有事啊，要翻去睇佢啊，咁样。 系啊，咁你又会觉得系真嘅吓 ，OK， 系啊， 咁所以就小心啲吓。嗱，另外咧一个就系经常损人为乐啊，即系攞人哋嘅嘢嚟做一个笑柄，周围讲啊。 男人咁样我就真系欠缺啲品，系啊， 系啦，未渣。 我唔系代表女人可以咁，系啦，但我会觉得嘅就系男人，你会即系 expect 佢应该唔会咁八婆嘅，系嘛？即系如果佢系咁样嘅话，我会 收敛下啦， 我会 收敛下，收敛下。 但系唔至于渣系嘛？ 未 至 渣， 未渣，唔渣得。 另外一个咧就永远唔会公开你哋嘅身份，即系总之 肯定渣啦。 成日当自己系单身咁样，就算拍紧拖咧，佢都唔会话俾人听，诶，你系佢女。 哦，咁啊渣啦，咁啊渣啦， 冇嘢，一个佢留住后路啫。 梗系啦， 系啊， 梗系啦， 因为佢惊讲咗出嚟， 或者佢根本结咗婚，系咪？ 系啊，系啊， 喂， 下一个唔得， 下一个吊诡啊！佢话细心过分细心嘅男人 咩啊？过分细心又渣， 唔渣 边个写噶呢篇嘢？ 系啊，所以我哋觉得佢里边有啲， 我真系要揾佢出嚟同佢倾下偈，讲话咁嘅文章都可以出街。 另外有情场老手啊，情场老手即系好有拍拖经验嘅， 咁 啊 点解会渣？冇问题啊，有时有啲有经验嘅，但系佢识得爱护你，我觉得 OK 噶。 呢啲只系话佢系 senior 啫。 系啊 ，senior lover 系啊，唔系我有时我真系会觉得就系可能你之前试过，可能有啊呢个感情嘅失败系嘛，你可能离过婚嘅，你更加识得珍惜点样同你而家个人相处。 经过错误， 我唔觉得系渣男。 下一个咧就系可以共富贵，不能共患难，即系咧有钱嗰阵，大家开开心心。诶，一冇钱咧，佢就可能就好多嘢就发脾气啊，走咗去啊，等等。 都少渣啦， 渣渣 地 啦。系啊，系啊。 第下一个咧就系令你唔觉意做咗第三者啊，即系譬如你同佢拍拖，你都唔知原来佢女朋友嘅，后来先 渣啦。 系，即系其实有好多系佢哋系大家互通。 互通 嘅。即系头先之前嗰个咪又系咯，系咪永远都冇同你讲，或者有其他女朋友都等于咁啫嘛？ 系 啊， 即系情人节永远就 O T 嘅。 啊哈，系啊。 咩谂到啦？ 但系佢哋好辛苦噶。 系 啊，我有问过啲渣男啊，好辛苦噶，仲要小心啲话，唔好传错 message 错， 仲要经常记住自己讲过咩大话。 系啊，但佢哋好叻嘅，但系就算你揭穿佢都好啦，佢都可以再弄一个更大嘅大话嚟冚之前嘅大话。 嗱，仲有留意下佢嗰个即系联络人嘅名单，如果又出现妈妈啦，又出现母亲啦，咁呢啲咧就有蛊惑啦，系咪先？ 即系 点 解 你 咁多个妈妈？ 系啊， 你以前系咪用呢个方法？ 我其中啦。系啦， 有几多个妈咪啊？嗰阵时候你 一二， 同一时间喎， 唔系唔系唔系，因为呢啲咧，佢肯定系扎扎弟弟嘅，一电话一响，哎，你阿妈揾你，几安全， 咁啊系， 系咪先？ 你妈妈真系可以有好多个，有奶妈啦，妈妈啦，有妈咪啦， 即系 有提妈啦 ，A 组妈咪 ，B 组妈咪啦， 或者系啊， 成人家都系咪啦？ 咁啦，好，咁另外嗰啲唔读啦，因为我觉得都真係唔合理，譬如性格飘忽都系渣男。性格飘忽之后佢经常有即係突然间好开心，情绪起落好大嗰啲。即係呢个已经就算你唔同佢相处呢都已经佢唔系渣男囉，因为 佢冇压力，佢又唔系太影响你啫，系咪 太负累，将佢呢个定义去到吓。 係呀，即係如果系咁嘅话，即係无怨佛界系咪，即係乜嘢都可以话系渣男。 冇错啦， 但 系 真系全心 压 你呢就真系渣。 係，我觉得真系嘅。我头先都系咁样谂，系呀，就系欺骗你。不论系就你嘅感情啊，你嘅钱啊，头先你所讲嗰啲咯，吓，佢只要全心呃你咧，呢个就系一个渣男。 冇错， 佢嘅出发点唔好，吓， 系啊， 点都系唔啱噶啦， 点都系唔啱， 想得到你咯，得到搞掂。 未必想得到你添啊，佢想 得 到佢想要嘅嘢啊， 咪肉体咯， 即系为以自己为依归咯，自己福利。 嗱，个个人睇法唔同，听下靓靓 Kitty 讲咩先吓。 我渣男咧就梗系对感情唔专一啦，亦都自私自利啦，唔谂人啦，玩弄感情嘅衰人啦。咁不过咧，即系人生流流长，又点会遇唔到呢啲人啊？咁所以咧，我觉得遇到咧都唔需要太伤心，遇到咧就当上一课，咁咪学识到好好保护自己，下次戴眼识人咯。咁同埋咧，我觉得有个忠告俾大家，就系、遇到咧，千祈千祈千祈咧，唔好觉得自己就系可以改变到呢个渣男嘅嗰个人，因为咧好多时就系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如果你有呢个嘅谂法咧，就实在太错啦。即系如果你觉得自己就可以将呢一个人去到拯救出嚟咧，就未免太过高估自己啦。除非你能够即系接受到佢嘅渣咯，咁你咪可以继续同佢一齐咯。如果唔系咧，你千祈唔好觉得自己就系即系改变一切嘅嗰个人，冇咁容易噶。 呢、這个真系要有阅历先至会明白嘅，即系我觉得好多年青人仍然会觉得得噶啦，我会改到佢噶啦吓，即系冇 能 改变。 系啊，即系谂住浪子回头，即系好难， 好难噶嘛。 系啊，阿 Kitty 头先我觉得佢有 point 几好，佢话人生咧难免都会遇到一两个，系啊，咁就系要识得就系话诶同佢划清界线，系啊，咁 要快脆咯，同埋我觉得呢一啲位。嗱，你唔好自己一路咁樣，係啊，係咁錯落去咯。有啲人係咁樣噶嘛，我曾經都好似有講過啦，就係話即係都有探討過嘅，就係喺心理學家嘅層面，就係話好似頭先我哋所講嘅嗰個 documentary 啦，點解可以嘅就係啲女仔明知自己都唔係明知嘅，係可以俾一個咁樣嘅男人呃咗嘅，就係以年計嘅。係 啊， 仲有嘅就佢發生嗰啲嘢嘅話，其實基本上你係睇嗰啲詹士邦片嚟先至會發生嘅，啱唔啱？即係話俾人聽嘅就係話係啊，我有秘密任務啊。我保镖被人哋打到咧，就成头都系血啦，咁嗰啲咁嘅嘢，但系啲女仔又会信嘅咧，咁样佢又冇办法啦，因为其实有时可能俾佢呃到一个钱，或者呃到一个地步，佢如果要去承认自己真系被人哋欺骗咧，嗰、那个对于自己嘅伤害吓、要去承认自己真系蠢啊，真系傻啦、咁样嘅话，嗰、那个伤害会系大过我继续俾佢呃落去，所以咧你就会不断咁样去俾佢嘅就系、是，哦佢就要叫你过钱难过咯，咁、就系会同自己编造一个梦。梦想就系话佢唔系呃紧我，因为总之你一掟烂个煲，你就会知道其实佢喺度呃紧我嘛，系咪、 啊、 就要承认自己嘅傻瓜？ 即系希望个梦继续一路发落。 系啊，即、系、你真系估唔到会系咁样嘅、但系我觉得系咯、有时真系会系咁。 瑞瑞，你醒未啊？ 我醒，我咪同你讲咗，其实我几醒嘅嗰次，我第三个月到，我已经知道应该都有啲事啊。 好嘢， 真系噶， 鼓励。 看似有个阴影走两步，停，传来凄厉叫声，前无去路，苦天不应，哈哈，怎样冷静？呆呆望着那悠悠月光照着睡，慢慢那个影陷入昏睡，哈哈。才想起有梦可寄居，凭我的大胆念头重获内心自由。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随我想踏星梦。 设法拥抱一切是情。 关名叫做多谢恐惧啊，陈绮贞呢一首歌，十一点廿七分。今日咧，即系好多朋友都有留言啦，我哋都有啲街坊咧。系啦，讲出佢哋嘅嗰种睇法啦， 冇错。 到底渣男吓有冇遇过咧？咁样样，不如听下另外一个咧，就系晨光嘅 O 啊吓。 喂，我系阿 O 啊。如果话我遇到渣男、啊，咁都真系即系匪夷所思啦、啊。但系要了解一样嘢啦，我哋渣男嘅睇法，梗系觉得佢哋唔好啦，成日咧都财色兼收咁样啊，仲要咧俾我知道咧有啲渣男咧唔系特别靓仔噶，真系，所以咧此风不可长啊，要痛斥啊，知唔知啊？ 唔系好靓仔，我觉得系啊，有啲即系肥冧冧啊，嗰啲都会有嘅。 你啊，肥冧冧都有， 佢又唔系肥冧冧， 我又唔会啩？渣男起码一定要有少少知识啩，唔系点渣啊？ 你见过啊？ 我见过啊， 你有见过啊？ 见过 点个款噶？ 咪肥冧冧嘅咯， 系啊， 响大陆啊， 啊吓， 系啊， 嗯。 但你又点知你属佢嘅咩？ 你点知佢系渣男？佢同你讲我就系渣男，我就系肥渣男。 佢连你都呃系嘛？ 猪油渣！ 我老细讲俾我听嘅。 你老细讲俾你听。 系啊，因为佢系嗰个公司嘅中层、中高层都做咗十几廿年嗰啲，即系第一代翻上去大陆做嘢嗰啲。跟住好快佢已经系个工厂嚟咁啊，识好多女仔。今日呢、這个系咪嗰个？ 喂，我想问啦，咁系咪啲女仔识佢，因为佢嘅高层嘅关系？ 冇错。 咁佢又唔系渣男喎，佢只系高层禽兽啫。 呢、這个只系故事嘅开端嚟。 你下次喺马老师下流教室讲啊， 系啦， 系今日啊，咪 今日下流教室， 下流教室 讲 呢个肥渣男啊， 系咯，咪就系咯，呢个好听啲 ，fat 渣 boy， 系咪先？好听过你上次嗰个咩游园会啊，唔系咩 嘉年华， 嘉年华，系啊，渣男先，插播先 ，fat 渣 boy， 今日插播呢个肥渣男， 肥渣男， 我想唱呢首歌多啲。 但是他身边的下场好定不好啊？ 我们就梗要留意 下 楼教 室啦。好，肥渣下楼教室好唔好？ 系啦， 系啦，漂流教室暂停一次。 系啦， 又马老师下楼教室吓，冇错嘅。留意啊，12点钟之后，好啦，20多几分，相对湿度84%啊。今日多云，有两阵嘅骤雨，同埋今日咧仲会有呢个片段人间，都系马老师嘅 手笔，冇错、 啊， 所以大家都可以知道啦，系咪？咁啊，大家会系啲咩嘢啦？ 系啊， 哎呀，拭目以待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11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预计复活节假期之后疫情会有轻微反弹，但要等待一两个星期先至会知道系唔系大反弹。他话而家同第五波疫情有啲唔同，包括已经有过百万人感染，亦都多咗市民打针。何柏良在一个电台节目又对星期四放宽社交距离措施增加感染风险感到担心，呼吁如果屋企有高风险人士未完成接种疫苗，包括长者或者儿童，同住的屋企人不要一窝蜂出外堂食，以免将病毒带回屋企感染他们。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何柏良话：而家大约有19万名3至11岁嘅儿童未接种疫苗，希望当局喺未来一个月内，尽可能俾家长明白儿童打针嘅重要性。政府今朝早9点起推出疫苗到户接种服务网站同查询热线，俾未接种新冠疫苗嘅70岁或以上长者，或者因为病患、目前埋残疾、行动不便人士登记上门接种科兴疫苗服务。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当局喺收集资料之后，会收集同一个地区有几多人登记，再安排外展医护团队上门。而家救师会以每4个星期作为一个循环，每星期会去4至5个地区，期望4个星期内可以去到全港18区。聂德权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疫苗接种已经超过一年，超过90%3岁以上人士已经接种第一剂疫苗，但一老一幼的接种仍需努力。虽然长者可以透过疫苗接种中心或者接种点等打针，但部分人可能因为年纪较大或者行动不便，即使想打针但是离家有困难，所以增设这项服务。 复活节假期完结，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免授课，学生要每日做快速检测。在青衣一间小学，有小六学生话提早起身自行撩鼻做快测，冇困难，亦都唔辛苦，希望尽早翻学校上免授课预备升中。佢又话唔会担心唔记得做快测，因为形容翻学亦都唔会忘记带书本。亦都有小五的学生话自行撩鼻不舒服，会想打乞嗤，但做检测之后可以翻学校见同学，所以好开心。有小六学生话不知道要先完成检测，学校安排他到户外操场自行做快测。家长话希望政府提供快测包给学生。在荃湾商会学校，今朝早大约十名的学生未能够出示家长签署核实的快测表格，他们要在户外操场等候，由老师致电家长查询。其中八人做完快测，但是忘记填表签署，两人没有做快测。内地过去一日新增超过21,000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上海占超过20,000宗，包括3,084宗确诊，同17,332宗无症状感染。吉林嘅本土有472宗感染个案，江苏就有133宗。过去一日新增7宗本土死亡个案，全部嚟自上海，年龄由60至101岁，其中75岁以上有6宗都有冠心病、糖尿病同高血压等严重嘅基础疾病。60岁嘅死亡个案本身有多种嘅创伤疾病，即人入院之后病情加重，经抢救无效死亡，直接嘅死亡原因由基础疾病导致。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多云，有一两阵骤雨。星期五同周末期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而家气温是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44点，跌374点，总成交金额643亿1,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1点，跌20点。部分每月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3.25跌6.5，腾讯控股365.8跌8.6，盈富基金21.34跌3.8，美团148.6跌6.6，恒生中国企业73.02跌1.82，阿里巴巴92.35跌3.2，友邦保险78.6跌1.55，比亚迪股份243升3.2，建设银行5.72跌1.4，京东集团225.6跌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27.94，瑞士法郎0.946，加元1.259，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欧元对美元1.077，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49点，升150点。港金报18,4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7.41美元，卖出1,977.97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Toby 先同你讲返坚拿道天桥啦。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未消散，排到香港仔隧道嘅管道中间。重复多次，就是坚拿道天桥去洪隧方向近住时代广场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车龙排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隧道方面，洪隧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近住管道入口一段车多，西行排到去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香港仔隧道的管道中间，香港仔隧道的慢线落湾仔排到管道出口，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加士居道去洪隧方向排到卫理道。路面情况在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近住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去到花园道口。咁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在新界方面，青衣北桥去青衣方向近住海滨花园的快线，因为有道路工程噶，影响到一大车多。 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THK 有音乐，有快乐。 Radio 书包执好，校服准备好，翻学冇难度。 咪住，仲有好重要嘅嘢，你又知唔知道？ 梗系知啦，每日翻学前要做快速测试。 万一结果阳性，自己同同住嘅兄弟姊妹都唔好翻学，要即刻通知相关嘅学校， 时刻留意身体状况。如果唔舒服，就算测试结果系阴性，都唔好翻学啦，尽快睇医生。 仲有， 要尽早接种疫苗，抵御病毒，校园生活就可以开心又安心啦。 CIBS 香港宗教万花同意，华人信仰文化。 佛通常个背脊咧有个位系我嚟入葬嘅，佢入一啲佛经啊，或者一啲七色石啊咁样。 佢系 CIBS 广播人，佛像工艺师萧炳强先生。 东瀛在身边，居讲日本人与香港的日本文化。 有个汉字咧，日本人一睇就明，佢全部都系精通汉学嘅。 佢系 CIBS 广播人，前日本文化协会副校长侯清怡老师。 香港电台 CIBS 人人广播。同心抗疫，我哋必须护己护人，减少社交接触，尽量留喺屋企，避免社交聚会同到人多嘅地方。喺可行情况下，留喺屋企工作，唔好同人握手，仲要避免聚餐。做好以上措施，同心合力，防止新型冠状病毒喺社区传播。上 chp.gov.hk 了解更多防疫资讯啦。 Hello， 大家好，我是 Mike 曾彼得。怎样先算是一个快活人？在我的角度就是开开心心做自己喜欢做的事，而不要介意人家怎么看，因为做自己才是最开心的。Yeah！ 哇，好开心啊！ 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晏昼一点，放松快活人。 讨论区， 今日我哋讨论嘅系 喺社会上面呢一种叫做渣男，有冇遇过咧？到底你点样觉得佢嘅行为系渣男咧？咁样样吓，咁神光啊 ，Barbie 咧就佢录咗一个咁样嘅信息嘅。 Barbie 林慧啊，对于我嚟讲咧，渣男嘅定义咧就系对另一半唔诚实同埋对感情唔认真啦。嗱，两个人喺埋一齐咧就应该系一对一嘅关系啦，应该百分百要坦诚啦，同埋要真心啦。咁啊唔应该喺同一时间有好多段唔同嘅感情啊，或者侧边四围 flirt 人啊咁样啦。所以我觉得咧，其实只要多过一个对象同时间喺一个男人身边出现嘅话咧，呢啲就已经系渣男啦。 都大致上系嘅， 基本上都系啦。 系啊，呢个基本噶嘛，因为一对一。系咪？即系呢样嘢，我觉得先公平啊嘛，系咪？但系若果就系即系大家都系咁嘅，我又觉得 O K 喎。 即系大家都系你又散啊， 一对 嘢我又散啊，嗰啲咁样。 系啊，唔系啊，唔系啊，其实散嘅散餐啊，你系散餐，我又系散餐嘅话，咁我觉得 O K 咯。 所以我觉得大家应该讲明咯，即系喂，系咪 stable 或者 steady 咗咧？咁样 签张纸先。 你有几多个？我有几多个？唔得，我要揾多个同你平手。 balance。 喂，我有一样嘢想讨论一下嘅，就系渣男其实系知唔知自己系渣男噶？定系其实我系全心全意希望自己想做一个渣男噶？ 我 定系有冇人谂过呢个 问 题？ 可能佢都唔觉得咁样系有咩特别？ 系啦，其实我做咗渣男，其实我唔觉得呢一样嘢有咩唔啱啊？系啊， 即系谋生嘅工具。 咁未必谋生嘅，有啲人觉得，第一日未结婚都可以系识其他人啦。 你可以咁样讲，呢一个嘅谋生未必真系牵涉系金钱嘅，系咪或者系利益嘅？但我觉得呢一个就系佢生存之道咯，即系呢个男人嘅生存之道咯，系咪啊？系咯，其实有冇人问我你个渣男系咯？咁其实你个渣男究竟系点嚟噶？即系你系咪全心嘅就系，我嘅志愿就系希望第时长大成为一个渣男。 同埋你讲得啱嘅，可能佢唔觉得咁样有咩问题。 我唔觉噶噃。 系啊，即系只系你觉得佢系啫。 即系都系你讲嗰个阿 Fat 渣 boy 咧，佢未必觉得自己系渣男嘅。 系啊，你有冇同嗰个啊？唔系一阵间讲我， 一阵间讲 啊，紧张啊， 系啊， 系啊，嗰个咪朝头渣，朝头渣男啦，你嗰个应该系系嘛，都难 肥淋淋嘅， 食到咁肥，仲要出去做渣男。 如果头先，如果唔知我哋讲咩咧，头先我哋讲咗一阵间嘅 下流教室， 边下流教室就讲以前你认识嘅渣男， 冇错， 系啦，你认识嘅渣男， 我认识 啊，好似你俾佢呃咁。 公司啊嘛， 系系系，佢冇呃我。 你有冇揭穿佢啊？咁样 冇呢啲，第一人哋嘅事。 哦， 只要我睇到佢系即系实施紧。 但系如果你 你提下身边啲女士啊嘛， 你唔提一啲女仔， 你容后揭晓。 哦，又啱。不过我又觉得嘅就系呢啲咁嘅嘢，好可能都真系大部分喺侧边嗰度见到有人被渣男骗嘅时候，佢哋普遍采取嘅做法就好似我又讲过啦，就系我曾经我都遇上个渣男啦。咁其实我同佢我谂喺埋一齐，应该都冇半年添啊，几个月嘅货仔嘅啫。 露出尾巴来， 你露出尾巴好快就已经露出尾巴，因为其实基本上佢都唔知呃得你几耐， 系 嘛，所以梗系快快脆脆啦， 即系唔会掩饰啦。 系啦，咁头先其实我睇咪后都有讲过嘅，就系话咁其实点解你会知道佢有啲咩嘅蛛丝马迹，你会觉得嘅就系佢系一个渣男咧？咁我谂首先一定会系牵涉到钱。如果你唔系话喺钱方面嘅，你要有一个嘅突然间好似响咗个铃钟咁样嘅话咧，其实你真系唔知嘅。 嗱， 佢以前我觉得佢做得佢高招嘅地方就系乜嘢咧？嗰啲钱我有份使嘅，系啊，佢又唔系完全嘅同你讲就你过几廿万。落去我个银我个咩度啊？咁唔系嘅噃。例如佢会点样咧？开头嘅时候佢开始使你嘅钱，就系佢同你一齐去买嘢，或者同你一齐去食嘢。但系永远埋单嗰都系你。 嗯， 系啦。咁你当时你都唔系好觉嘅，因为你会觉得嘅就系、是，其实都唔系啊。 我有问题。系咪因为佢觉得你入息高过佢咧？即系佢有每一种叫做老讽啊，系老讽嘅。 咁系有老讽啦。 系即系佢觉得喂，可能佢嗱，我唔知佢有冇嗰、那个人有冇工作啦，可能佢又冇公开。 系。咁佢有个 freelance 咯。 哦。 有时有时冇。 系啊，一定候住阿 瑞姐 啦，一定系啦， 系啊， 试下咯。啊，我想问一下佢有冇要你买个手表啊？靓嘅手表。 嗱，所以其實你真係嗰陣時候嘅話咧，你真係不疑有詐嘅，你真係唔知嘅，因為其實佢講緊佢唔係帶你去一個名牌子，跟住佢要你買好貴嘅嘢俾佢，又唔係嘅喎，可能佢有某啲嘅一啲嘅就係連鎖店嘅衣服店，跟住佢就好可能嘅就係你我都有份買嘅，即係可能我買咗三件 T 恤，佢又買兩條褲，咁到最後尾嘅時候， 跟住佢俾錢就行開， 係啦， 即係八嚿水嘅啫喎， 冇錯，咁你會覺得冇所謂啦，今次我送俾你咯，係咪？下次咧你咪有啲咩請下我咯咁樣。咁但系你永远都系发觉嘅，就系食饭又系咁样啦，咩又咁样啦，直至到几时咧？直至到佢无端端有一次，因为咧佢系住喺九龙嘅，我系住喺新界嘅，佢就系话有时咧送你翻屋企嘅话咧，我根本系冇车搭可以翻屋企，咁 即系话 虽然系一个事实。 的士钱佢都问啦，好问 系啦。咁跟住佢同我讲，佢就话不如咁样啦，诶，买架车， 就叫你买架车。 系啊，但嗰阵时候我系唔识揸车嘅，咁即系买架车俾佢啦。咁我就觉得有问题啦。咁跟住我咧，我就觉得诶冇啦，呢个时候嘅话应该要斩缆啦。咁我就斩咗之后咧，我身边嘅朋友先至同我讲，嗰啲系女朋友嚟嘅。咁我就话点解你唔提我咧？即系呢一个人其实基本上佢都唔系咩，佢有前科噶啦， 志在搵钱 嘅。系啊，佢志在搵钱嘅啫。咁跟住佢话冇啊，冇谂过你咁认真咯。 但 系我啲女朋友话冇谂过你咁认真啊，谂住同佢玩下，你应该知噶。 咁又好，因为佢早啲露出狐狸尾巴，你先得走。最惊就系你真系瞓咗身啦，你中意咗好紧要啦，然之后先发觉又唔舍得咧，咁啊 啱啊，系啊。 点会？ 嗱，你而家几个月？你 爱啊嘛，你爱佢 啊，你而家仲舍得噶嘛？因为你啱啱几个月啫嘛，你唔会踩得好深。你踩到好深嘅时候咧，你当咗佢系未来嘅对象咧，咁就惨啦。 唔系呢啲人点值得爱咧？ 唔系你爱咗先知啊嘛。 你明。明知道佢系利用紧你啊嘛， 但系呢个渣男咧好 junior 啊，净系呃两条裤咁把鬼咩？ 系啊，我都觉得 就唔系 junior 渣。 诶，但系咁样，听讲嘅就系话佢应该有好多个唔同嘅码头。 哦 ，OK， 系啊，佢睇你 最多咪呃八条裤， 唔系噶， 可能有啲佢就系佢真系会喺名店啊，佢有手表啊，佢有其他嘢啊，有地方住啊等等咯。 佢阿 Sarah 就可能走得快或者识得走啫，有啲唔识得走嗰啲。 佢咪繼續碌落去咯。 係啊， 其實佢都係試一試啫嘛。嗱，佢唔肯問另外一個咯。阿 Susan 都唔肯喎，問阿咩肯喎，咁又咪揸住嗰個嚟冒咯。 係啊，所以其實真係 試水温嘅就可能佢 係啊。咁我都覺得佢專專地嘅， 專啊，專技嚟嘅。 係啊， 應該跟阿斌師傅啊，呢個斌師傅可以。 我呢啲 senior 啊，你喎，你見得多啫，你冇做過。 好啦，留意住我哋一阵间吓，下流教室大踢爆。 黑沙扬千九真女，一世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宝遮掩大墟。伤会变，又会争住。白云过去，见山飞山，见天池。哭一晚，即使相对，我想落尽伤，自有会对峙。观看一体的意思。哭一晚，天生一对，红叶去哪睡？又失上锁匙，共同进退。 翻嚟我哋今日嘅讨论区吓，咁如果你听紧呢个节目嘅时候咧，你又觉得咦，身边有一个似似地吓，咁咧啊，嗰、那个系咪埋烧？ 鬼帮佢 系啦，咁啊，快快脆脆咧就即系远离佢啦吓，即系。 我觉得大家应该要讲噶， 系、真系要讲，或者身边嘅朋友，你冇理由睇住个朋友咁样俾人呃。 系啊，我觉得真系应该要讲噶，即系我觉得我警告咗你，你听唔听一件事？ 冇错， 我觉得我会讲俾佢听，喂，你小心你身边嗰个人，啊，听闻啊，边个边个咁样，好似都同佢。 唔 係 好值得信任喎， 係啊， 明白， 我真係要講， 冇錯啦。另外咧，我哋網上都有啲人留言嘅，有個人佢話，無論係大揸、小揸、長揸、短揸，我哋都咧係唔好。即係接近佢不屑睇啊嚇，係啦，因為呢啲人咧都係唔好嘅咁樣樣。另外啊 ，David 話呢個世界上咧實會有啲咧狼心狗肺、好心狠手辣嘅男人，最弊咧就係最初係睇唔到佢心嘅，即係通常最初咧你係分辨唔到邊個係嘅咁樣樣，因為佢好識得掩飾自己嘅，通常都唔會話自己係噶嘛，同埋一定好識講嘢嘅，係咪？ 好多大話， 即係攞個油啊把口， 係啊， 油淋淋嘅把口。 因为他们一定有一定 的叫做这方面的 ability 才能压到你的嘛，是 但是其实他们一样的、哦。佢同阿 A 講嘅嗰番説話，同阿 B 講嘅一模一樣嘅喎， 冇錯， 係啊，所以我覺得其實嗰、那個 即 係紀錄片咧，其實係真係幾警世 啊！我覺得 即係屋企人要做手術啊，等錢使啊，同阿 A 講爸爸，同阿 B 講媽 媽， 同阿 C 講爺爺， 嗯， 咁樣 係啊， 總之就呃曬你 錢。爺爺走咗啦，已經 係啊， 但係都要做手術。 係啊， 係、嗯、好啦，到阿小白啦，佢嘅渣男又點睇咧？ 大家好，我是白拳号小白噶。一讲开渣男咧，心入边总系会有几个人嘅影子浮咗出嚟嘅。咁但系我每一次咧谂翻起佢哋嘅时候咧，心入边都系会觉得愤怒之余，仲会有啲觉得可怜，因为喺佢哋嘅人生入边咧，要不断讲大话啦，无论系感情定还是系事业，或者对家人不断咁样讲大话，然后个脑筋要不断喺度记住呢啲嘅大话。咁所以咧，我覺得其實做渣男咧，第一本身咧，佢哋係聰明嘅，但係佢哋將自己嘅才華咧用喺錯嘅地方嗰度，不斷大話冚大話，不斷欺騙所有人，無論友情、親情定愛情，都係咁樣呃落去。所以我覺得唔得。如果你身邊都係有渣男嘅時候，不妨提一提佢，你可以笑住同佢講：喂喂，不如由今日開始，你唔好再做渣男啦，得唔得啊？ 咁唔得啦！ 佢哋唔会嘅，佢哋唔会嘅。 我谂嗰啲渣男系要即系跌过、痛过，佢先有机 会 成功。 唔 会， 唔会， 添啊！ 所以我就系话，我都好想探讨下究竟渣男系点样炼成嘅。同埋嘅就系，我会觉得一样嘢嘅就系，佢头先讲得几好啊。除非你或者你要呃身边嘅人啊，其实咧通常呢啲都系聪明嘅， 系 咪啊？ 佢 个战术要好快，系嘛？当俾人哋踢爆佢讲紧大话嘅时候咧，佢 即刻识得兜翻 啊！ 系 啊， 我意思就 唔 系 咁。系啊，你记错啦！我上次唔系咁同你讲，系咁，佢又 婆婆系契婆婆， 系啦， 同埋咧唔知点解。一般人咧都会有一啲叫良心啦，但系有啲人咧佢真系可以咧完全冇任何嘅羞愧啦，又唔会觉得唔好意思啦，咁样去做呢啲嘢。 我正想讲嘅就系话，我觉得佢哋一定要有一个本质嘅，就系佢哋要呃埋自己。系咪？佢要呃埋自己先至得。 有啲嘢 咧，你做唔落去。 我话俾你听，你都唔够胆做，或者你唔会做得落啊！我嗰时讲过噶，有位好多年前识嘅一个人，即系啱啱人哋介绍识嘅，又唔算好熟嘅。佢讲俾我听，佢系太太喺屋企做紧家务，照顾小朋友嘅时候咧，另一边佢喺另外一个地方结紧婚嘛。 哇！ 同另一个女人结紧婚啊， 好大胆啊！呢个人 系一个新闻嚟噶，系嘛？ 唔係新聞嚟㗎，係 個真人真事， 朋友嚟㗎， 朋 友嘅朋友應該。 點解嘅？咁你我覺得真係好正喎，點解唔問下佢？佢點解要咁做啊？ 因為佢中意咗另外一個人咯，咁佢就喺。翻，因為佢喺啲工作 上，咁你咪離咗婚先， 咪 要同嗰個人喺埋一齊咯？點解同一時間？ 佢又唔想離婚。 哦，咁你一爆煲就好大件事。 係啊， 但係佢咁係重婚喎。 係啊， 係啊， 我翻咗第一個太太， 但係佢第二個咧係冇法律嘅，第二個佢就係擺酒嘅。 哦， 擺酒都大件事啦。 哦，但係又有女人又肯喎。 佢唔知啊， 係啊， 即係唔住差。 咩啊？咁佢擺酒嘛？ 係啊， 係咯。 但系我就话啦，哇！有啲人可以做到咁样嘅，都即系几大胆，同埋真系 好大胆。 咁个女人知唔知啊？即系其实佢有后来 通 晒啦， 后来通晒啦。 咁通晒之后咁点啊？你系咪打算喺下楼教室讲？ 下楼教室系下楼嗰个讲啊嘛，我呢个唔够下楼啊。 呢个下楼， 你喺楼上教室。 系啊， 我喺楼上咯。 佢喺二楼，你喺三楼。 你个朋友个朋友嚟啊嘛。 是咩？ 系啊， 我个朋友个朋友嚟噶。 你个好朋友嘅朋友嚟噶嘛？ 我好多好朋友噶喎。 系啊， 即系唔系我啦。 系啊，即系咪你？ 哎呀，好惨！ 你超级好朋友。系 好 赚， 吓死我啊！ 搞错做埋啲咁嘅嘢， 系啊， 呢个真系唔可以饶恕，我觉得 系 咪 啊？系系， 你欺骗紧两个人， 唔系啊？你 唔系我就话你够胆做啊？犀利咩？点会做得出噶？ 喂，迟早爆煲啊！你摆酒啊，即系我当你十围酒啦，嗰度120人， 咪咯。 哇！ 又未必使嘅，有時係嘛？ 咁你呃盡咁多人嚟為咩咧？冇必要。即係如果即係衰啲，哦，旅行結婚咪算咯，或者一齊住咯， 都係衰啊， 係衰， 都係衰。好似阿 Sarah 話齋，點解你唔離咗婚先？如果你真係咁， 你真係中意佢， 咁中意佢嘅話， 係啊， 佢諗住連嗰啲擺酒嗰啲禮金都呃埋。 同埋會唔會嘅就係，如果佢要離婚嘅話，佢要有赡养费啊？ 哦， 即系有好多嘅，有时会为咗呢啲咁样嘅嘢， 宁愿就拖住， 系啊，就系咁样咯。 咁样， 小心啲啦，总之我觉得。 好啦，一阵间翻嚟，我哋会咩啊，马老师？ 下楼教室， 正啊，期待啊，去洗手间，等翻嚟啊， 肥渣 boy。 渣男的真人真故事。 有真女，一世都是粉碎，逝去通通失去，吓惊倒影废墟，黑镜透光影倒退，仿似一切失去落去，不正焦距，黑布遮掩大去，白日里暗会脆，又会变异，白色来相会变，又 好，听下香港电视第二台啊，二十度几温，相对湿度88%嘅。 冇错，一阵间好快啦，咁啊十二点之后嘅话咧，我哋会有下流教室今日插播，再加埋我一样嘢啦。诶咩咩咩？ 阵间可唔可以将我声音特别处理？ 好啊，你自己处理。 好啊，好啊。 你自己。 我一阵间就唔系马老师主持吓， 我戴翻顶帽嗰啲咧，我背住你。 系啊，我要指，我要影你啲手指。 曾相隔千遍，才再生于此碰见，蝶色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难为 十二点钟听紧呢一个叫做 Wish You Were OK 吓，二十度气温，相对湿度89%啊！今日多云有骤雨，吹和缓北至东北风，未来数天同样嘅天气。到了周末就会潮湿，日间炎热嘅啦。先听咧十二点新闻财经消息、交通消息，翻翻嚟我哋节目。 恒生指数报21,125点，跌392点，总成交金额677亿6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1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3.25跌6.5，腾讯控股364.8跌9.6，盈富基金21.34跌3.8，美团148元跌7.2，恒生中国企业73.02跌1.8，阿里巴巴92.35跌3.15，友邦保险78.65跌1.5，比亚迪股份243.6升3.8，建设银行5.72跌1.4，中国海洋石油11.78系升2.2。外币对港元嘅卖价：美元7.844，英镑10.204，瑞士法郎8.298，澳元5.779，加元6.235，新西兰元5.286，欧元8.4534，每百日元对港元6.13。 33，每百港元兑人民币81.243。日经平均指数报26,945点，升146点。港金报18,4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8.49美元，卖出1,97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Didi 同你讲九龙区啦，有宗坏车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快线啦，咁影响到而家龙翔道去荃湾方向近住狮子山隧道入口一段咧就比较车多。咁另外啦，香港仔隧道去翻红隧方向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咁而家龙尾排翻去管道出口噶。香港仔隧道去红隧方向，由于管道里面快线有交通意外，车龙排到去管道出口。咁而告士打道东行过海就排到新鸿基中心，西行喺景隆街。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喺港岛方面，皇后大道中去中环近雪厂街一段挤塞，龙尾花园道口。司徒拔道下行去皇后大道东，龙尾兆辉台。喺九龙啦，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温思劳街。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沙田博康村博智楼、葵涌安任村嘉任楼、九龙塘北架山一号11座、大埔富善村善美楼、牛池湾彩虹村金汉楼、柴湾翠湾村翠福楼、观塘月华街48号粤威大厦 A 至 F 座、牛头角淘大花园 A 座、茶果岭丽港城8座、上水新丰路134至140号满华大厦。详情可以查阅卫生防护中心网站。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哋要团结同心，打低病毒，打赢呢场硬仗。 以下是卫生署发出有关2019冠状病毒病的健康通告，以泰语广播。 This is a health notice about COVID-19, issued by the Department of Health, broadcast in Thai. รัฐบาลจัดวัคซีนป้องกันโควิด -19 ให้ฟรีแก่ผู้มีสิทธิ์ทุกคนพวกเขาสามารถรับวัคซีนได้ที่คลินิกโรงพยาบาลสถานีฉีดวัคซีนเคลื่อนที่หรือ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ที่กำหนดผู้ที่ต้องการรับวัคซีนควรรีบทำการจอง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ตั๋วฉีดวัคซีนที่ใช้ได้ภายในวันเดียวจะแจกที่ศูนย์ฉีดวัคซีนชุมชนให้แก่ผู้ที่มีสิทธิ์บางประเภทเท่านั้นรัฐบาลและคณะกรรมการผู้เชี่ยวชาญยังคงเฝ้าระวังความปลอดภัยของวัคซีนโควิด-19 วัคซีนช่วยให้ร่างกายของคุณต่อสู้กับโรคได้ดีขึ้นภายใต้สถานการณ์แพร่ระบาดที่เกิดจากไวรัสสายพันธุ์กลายพันธุ์คุณควรได้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แรกและเข็มที่2โดยเร็วที่สุดและรับวัคซีนเข็มที่3เพื่อเพิ่มการป้องกันนี่เป็นสิ่งสำคัญเพื่อการเริ่มต้นใช้ชีวิตตามปกติได้อีกครั้งสำหรับข้อมูลเพิ่มเติมเข้าเยี่ยมชมเว็บไซต์เฉพาะกิจได้ที่ www.covidvaccine.gov.hk 话你知，如果话眼睛系灵魂之窗，咁膝头哥就系我哋身体活动嘅关键啦。 由于膝关节系其中一个承载体重嘅关节，当我哋嘅体重增加嘅时候，就会同时增加膝关节嘅负荷，会加速关节退化。所以要保护膝关节，最基本就系由维持正常体重开始。 有人误以为保护膝关节就应该减少它的活动量，即是用少一点，受损机会都会少一点。但是如果我们长时间不运动，关节退化情况可能会更严重啊。 所以想保护膝关节，我们应该做适量的负重以及伸展性运动。 负重运动即是运动时骨骼必须承受身体或者其他额外的重量，能够强化关节周边的肌肉，可以分担关节承受的压力，亦都有助巩固关节的稳定性。 而伸展运动能够增加根基的柔韧度和关节幅度，有助减轻关节的压力。 想了解更多预防肌肉骨骼疾病的知识和学习相关运动，你可以向地区康健中心查询，还可以免费登记成为会员。 健康齐掌握，地区康健中心。 声音演绎 Kitty 阿欧，二台话你知。 Hello， 大家好，我是林家栋。点为啲风骚快活人啊？你睇李丽蓉咪知咯，佢又风骚又快活，仲要系一个人、啊。香港电台第二台，逢星期一至五，朝早十点到一点，风骚快活人。 系真唔系啊？逢星期一至五早上十点到下昼一点钟，风骚快活人。 马老师下流教室 ，Professor 马 ，Bad classroom。 好啦，今日呢个环节啊， 今日呢个咧有主题曲嘅、哦，揸仲揸揸揸揸揸暗波，我唔识揸，你可唔可以帮我唱两句？ 揸揸暗波， 系揸揸暗波。扎扎扎唔波，扎扎扎唔波，扎扎扎唔波，扎扎扎唔波，扎扎唔波。 多谢你， 我有呢首歌。 真系好嘢啊！你一首新嘅歌曲，我完全未听 过。但我明佢意思，但我又明佢意思。 你真系完全唔知我唱咩噶？ 即系我完全唔知。 死啦！原来我离开， 即 系老师离开我咧，我原来系。 但而家阿老师而家示 示 范咗一次， okay， 示范咗一次，你而家再唱过嗰只歌就系 嚟啊！扎扎五步， 扎扎五步， 嗱佢又系走音噶。 O K 啦， 嚟多次，扎扎五步， 扎扎五步，都唔得， 跌锅跌锅， 都系 佢揸唔稳，佢揸唔稳，跌咗落嚟， 真系冇揸啦，嚟啦， 唔好啊！呢个咧话犀利啊，叫做肥渣男，冇渣男。 肥渣男冇渣男， 系系听渣兜， 哦，好啊， 系啊， 真系个好嘅祝福啊，对于佢。 喂，呢一个即系肥渣男咧，我系响嗰阵时响。 相识系几时啊？ 响十几年啊，响间香港嘅公司， 香港嘅。 佢系响，佢香港人嚟噶，佢香港人嚟。 你识唔识啊？ 唔识。 但系嗰阵时你都系个发生地方都系。 都是香港， 國內，國內， 因為你間公司翻去發展， 係啦，佢係第一批翻去發展嘅人， 嗯， 即係啲第一批嘅香港人上去，所以咧好巴閉嘅。 佢做咩㗎？ 佢工廠裏邊係， 即係做咗咩㗎？ 做 工， 聽住，佢做個廠長， 哇， 做個採購部， 哇， 採購部係一個非常游水嘅地方， 係啦， 啊你。大小工程，佢就算佢收标书，标书 都 可以， 都系佢睇嘅啫。 小张张，诶，攞三份标书嚟，瑞瑞攞两份标书嚟，跟住瑞瑞下一次到你， 好， 下一次你中，啊，今次又系大路中， 系咁点解会咁样咧？咁当然佢吓， 游水 啦， 冇错啦， 肥水不流别人田， 所以佢就变肥渣男啦，系啦， 肥渣男， 佢本来细渣男， 系啦，因为佢 即系本质都系一个衰人嚟噶啦噃，如果你咁讲。 可以咁講啦，佢即係嗰啲基因有渣仔嘅基因喺裏邊嘅，係啊， 咁應該同你好 friend 喎， 係咯， 好老友添。 喂，其實佢哋兩個出嚟都幾 成語新解， 係咪？ 物以類聚， 係啊，以言木言。 突然間識咁多字啊！個魚點寫啊？ 三點水跟住一個需要。 以魚木魚，近朱者赤， 近墨者黑。 好好好。 咁因為呢個佢係第一代翻上去做嘢嘅香港人，所以咧佢響當地都識好多人，諸如此類。同埋咧，因為都係老闆會睇得起佢嘅。 點解咁衰啲啊？ 係老闆唔會，佢喺老闆面前就唔係一個衰人嚟 啦。你賺到錢就得 啦。 因为太多嘢烦啦，你谂下一间工厂几千人，佢、 嗯、 理得几多、 嗯、 全部又靠呢一啲即系佢嘅死士，即系第一批同佢上去开天辟地嘅人噶啦。咁呢、 嗯 這个呢、這个， 咁我相信佢早期做嗰啲嘢令到老板信嘅， 一定有。 如果佢低温入嚟，乜嘢成绩都冇，老板都唔会信佢啦。 我点样揭发佢咧？先由第一次先。 嗰時咧，我因為入咗去做啦， 即係講完下流教授好聽啲啊， 係啊，未其實都未到下流， 係嘛？ 依開始啫嘛， 啊 準備 係啊， 唔係上咗樓先再落樓，我哋上咗樓先， 先上樓，先上樓， 因為咧嗰時咧有啲香港人嘅宿舍嚟嘅，咁我哋叫做即係高級職員啦，咁就有一層嘅， 哇， 係啦， 成層都係呢班職員嘅， 係啦，即係一個房，好似啲酒店咁啦，有埋洗手間啊，咁但係當然冇酒店咁靚啦。咁老細級咧就再上一層嘅，就上去老細級嗰一層咧就要有另外一道門上去啦。所以咧我 security 啊嘛， 冇錯啦，係啦。咁但係咧，因為我哋嗰啲咧都係好早年嘅起嘅宿舍，所以咧走廊咧每間房咧上面有啲玻璃窗嘅。 哇！ 仲有嗰棟門咧有個氣窗， 點解要咁 咧？夾到嘢咯， 唔係嗰陣時第一代嘅設計係咁嘅，因為嗰陣時可能都未有獨立嘅冷氣，我懷疑。 哦，所以要通風。 冇錯，係啦，同埋因為 佢冇諗過你哋裡面咪衰衰格格咁。 哇！你 真係噶嘛？ 都係諗瞓覺啫嘛， 係啊，瞓覺啫嘛。 嗱，同埋咧，因為宿舍咧，我哋即係香港同事嗰啲宿舍咧就。相對保安冇咁嚴密嘅，只係有個阿姨喺下面咁樣坐喺度睇住嘅啫，就得㗎啦嚇。就甚至冇，譬如話十二點鐘後唔準 冇人添， 係翻上去啦。即係你要可能要 登記翻歸啦， 登記咧。咁但係你同佢講聲咧，有個人會就靜雞雞開門俾你，因為講明譬如話十二點後唔準翻宿舍㗎啦，唔知你去邊啊嘛，大佬安全起見啊嘛，點知你帶啲咩人翻嚟啊？亦都講明唔準帶人翻嚟嘅，即係有啲宿舍規 矩。 你有冇帶？你帶阿姨上去係咪你？ 你靠我 講，阿姨自己上去 打阿姨上去啦， 煲定湯。 長面人。 係啊， 哦，原來你就帶阿姨上去。 我冇。咁有一日我唔記得咗，可能係因為唔係好舒服啦。 你定邊個？ 我啊。於是我響即係十一點零鐘嗰啲時間咧，就翻宿舍。晏晝。晏晝。突然間一上到去，咦？有啲聲嘅，有啲 嘻嘻哈哈， 系啦，男女 唞氣好大聲，唞氣嘅聲音， 我個人咧比較好奇， 係人都好奇啦， 冇錯，呢啲聲點會唔奇怪？ 嗱，你知啦，即係十一點零鐘。點會有啊 ？Suppose 個個都翻工啊， 係啊，你驚佢哮喘發啊嘛？ 唔關時間事啊，而係你嗰個宿舍係唔 suppose 有呢啲嘢發生嘅。 係 啊，朝頭早十一點零鐘一做緊嘢啊嘛。 同埋因為全部係男生宿舍嚟。 哦，係咩？ 係啊。 哦，有分㗎。 有，即係男香港嘅男同事比較多嘅，女同事都好似冇喺呢一度住咁。 咁即係已經唔得啦。 冇錯啦，突然間 宿舍嗰度有女仔大聲唞氣。 係啊，我一聽啊，咦，女仔嚟嘅呢個我肯定喺度唞气，我唔知佢咩事。 啊，哮喘咯， 系啊， 哮喘发作。 系啊，佢有冇塞啲嘢落佢嗰个？ 系啊， 个鼻嗰度同佢喷一下，系啊， 可能 阿肥男同佢塞啲嘢落去， 系啊， 喷啲嘢落去， 好似嗰啲嘢咁啊，扩张， 哮喘药， 扩张， 咁我就冇理啦。但我行咗个门口，我就知，咦，喺呢个门口传出嚟，即系你会知噶， 就 系 嗰个渣男， 系啦。譬如话104嘅，咁我自己翻自己108。 你应该 skip 咗啲嘢嘅。 你听我讲，我冇唔会 skip 嘅， 系咪？ 然后我 俾佢个耳仔听咁样， 装下先。喺个爬上嘅气枪， 系啊， 气枪冇爬，但我发觉有个气枪可以跳到，你知唔知啊？嗰气枪咧，如果你打斜咧，系啦， 睇到啦， 系咪真系睇到啊？ 睇到梗系睇到啦，嗰啲枪你 执 嘅，你望上去就会 睇到啦， 即系潜望镜嘅原理啊！ 啊，你有经验啊？ 嗰个角度，嗰个角度系45度角啊， 冇错啦，因为要唞气啊嘛， 系啊， 但系佢原来唞唔到气，所以喺度哮喘啊嘛。 咪好多，咦？点解明明开气枪啊？点解 都要咁辛苦？ 我真系想破门而入。 我系你，我就会咁做啦。 一点我翻自己嗰度啦。搞掂咗啦，咁我 即系你冇理佢，即系 冇咁人哋嘅事，我费事嚟啦。 但你应该都好开心啦，系嘛？ 听 唔听到？你喺隔篱啊？ 唔系隔几间房， 听唔听到？ 都听到。 系啊，因为其实嗰啲隔墙系好窄， 同埋因为又冇铺地毡啦， 系 胶地板啦，好认实。 嗰啲声零舍高音 嘅，系 啊，我都觉得系一听就知噶啦。 系。 冇得講話係啊，係 冇得呃嘅，係 啊，冇得呃我都係因為， 即係其他嗰啲廢話。 人類真係好奇怪 啊！人類 係人類先會發出呢啲聲嘅啫， 係咩？ 未必㗎，未必㗎，有啲動物都會㗎。 我而家唔可以话 exactly 边只动物。 系呢一种声、 啊，系、嗯、啊， 吓、 啊，唔即系可能系人先至哮喘啦、啊，我唔知啦。 跟住咧， 咁我就诶翻入去啦，唔理啦，因为唔舒服啊。咁但系我走 了，听完之后舒服啲啦， 系啦，应该好啲啦。 听完之后梗系更加唔舒服。 下次喂自己唔舒服，喂阿肥佬啊，整啲声嚟听 下。系啊，喂你录啲声。 留医百病， 咁我就走啦，翻去啦。咦，仲有少少声。 哇，唔系啊嘛。 我睇下个表，即刻睇下个表。 系啊，十一点几咯、啊，到而家几耐啊？ 个几钟。 耶、 yeah ！我 有心有力。 冇错啦，咁咪走啦。跟住咧，又隔咗个礼拜，即系我第一次听到。 嗯。 又隔咗个礼拜、嗯，我唔知道又翻嚟搞乜鬼嘢。 嗯。 嗰陣時咧， 冇扮嘢啦， 你專登翻去聽， 專登翻去聽嘅， 就撞到佢咧，道門開，有個女仔出嚟、 哦， 我認得佢， 嚇、 嗯，係一個女工嚟。 你聽過人哋把聲啫喎，你認得個樣， 我認得個樣， 佢上次應該 喺個反射玻璃睇埋好耐㗎，企高睇啊。剛剛 我咪話佢應該 skip 咗啲嘢啱啱。 係啊，佢企高裝咗頭仰望啊， 你收翻。 你应该，你一定冇讲啊！有啲细节 喺度睇，哇！ 成个头伸咗，伸咗， 咁都得。 唔系，跟住肥佬个头拧过啲，我睇唔到啊！ 真系啊，我肯定你系咁样先认得人啦。 冇啦，举头三尺 有明月， 真系冇。嗰次真系尴尬啦，个女仔出嚟系啦。 你知道系本工厂嘅一位女工。 系啊，我打招呼又唔系，唔打招呼又唔系。 嗯， 最尴尬咧。 咁卒之有冇打？ 肥冧冧。出嚟 啊！肥林林行出嚟， 系啦、啊，一见到我，好惊。 点解惊啫？ 喂， 拆穿啊嘛，俾人知道嘛。 有咩咁惊？ 惊噶，真系惊噶，因为我知道佢香港有老婆仔女嘅，惊、 哦、 噶，结咗婚噶啦，系啊，咁呢啲，同埋咧，跟住有一日佢走嚟同我讲、 啊， 即系呢个肥佬啊，走嚟同我讲倾偈，即系我同佢根本就冇 拉 楞，冇瓜葛嘅，唔系唔 friend。 佢想睇下你有咩态度，会唔会督佢？ 系啦，咁就因为倾开，佢话咧，唉，我哋呢啲咧好辛苦噶， 嗯， 即系 压力又大， 系啦，又又翻嚟， 又寂寞， 咁佢又想试探我，佢话有一日咧就唔系几舒服，知道咧阿边个咧 按摩好好噶， 啊，你真系靓仔， 按摩 就帮我捻下， 咁佢同我捻完，我咪还翻俾佢咯，我又捻下佢咯， 嗱。 呢、這个互联系咪？ 互联咯， 呢个真系渣男第一步啦。佢话你需唔需要链啊？佢 OK 嘅喎。 哦，即系佢叫埋你一齐同佢， 即系佢话呢个女仔 拖埋你落水， 咁呢个女仔 你就唔出声啦，系咪？ 链脚都几好嘅， 把柄喺我手上， 冇错啦。佢介绍、嗯、我唔使啦，我唔惯嘅， 系因为阿姨会上， 阿姨我中意阿姨多啲。 其实你而家要咁样睇我呢个人，一个摆明正人君子，你睇都要阿姨， 阿姨好失礼你啊，阿姨师啊 ，Junior 啊 ，Senior 嚟噶，大佬， 你同佢讲翻，阿姨仲正啊， 系啊，阿姨仲好啊，手势，捻脚 我都觉得系， 捻佢就知道嘅就 系、 是，后 即系呢啲后好普通嘅渣啫，佢后来点样渣呢？我知道，佢就叫咗公司写字楼嘅一个女仔同佢去出。再去咗间公司，例如而家我哋做紧嘅公司叫做陈大文有限公司啦，佢、 嗯、 就叫做陈泰有限公司。 cap 水摆到 cap 公司水 接单，咁你明唔明啊？ 咁你应该话俾老细听啦。 嗱，因为我后来先发现，咁同埋咧。我真系讲同阿老细讲，但我用我的方法讲，因为我唔可以兜口兜面讲嘛。咁人 点解唔可以兜口兜面讲啊？ 老细同我讲， 财色兼收喎、啊，呢、這个又冧冧。 知啦，佢问我梗系知啦。 哦，老板知噶。 老板知， 但系咧，点解老板知又唔采取行动咧？ 嗱，呢啲老板咧，我真系又觉得好。 个老板都有问题系咪？ 于负在咧，唉，帮我哋几十年。 算啦，咁樣 係啊， 等佢揾少少啦。 佢 cap 啲油水啦，咁樣係咪又唔係多？ 佢覺得咧，即係話，如果你咁辛苦，我俾你有啲安樂日子咧，你就唔會搞啲更加破壞性嘅嘢。 而家仲唔破壞性？ 唔係，即係我諗個老細覺得嗱，我而家每一年我賺嘅錢我已經夠啦，剩低留出嚟嗰啲當俾 bonus 你啦。 真係當俾。 總之你唔好影響到我大盤生意嗰個額，我睇個額啫，個額冇少到就算啦。係啦。 佢因為佢驚咧，如果我封咗你，即係我明知你開一間公司，我知你做緊啲乜嘢。如果我封咗你，你喺背後做啲咩，我完全唔知道。 明白。 咁呢、這個係可能老闆嘅諗法啦，我唔知啦。未算最渣， 咁又開咗間公司啦。其實、唔知點解咧，佢真係夠膽，好多人都 即係陳太之外啊，再開啊？ 唔係，佢開咗阿陳太啦，一間公司。跟住咧，嗱，每喺國內咧，每一間公司嘅財務最重要嘅，因為佢會有一個章，這個章咧係你要去特別嘅地方做嘅，你冒唔到嘅。譬如話，你做一個章就係呢個章啦，你再做咧唔得噶啦。咁啊，財務嗰個就揸住嗰個銀行嗰個章，就可以攞錢乜乜乜乜。而有一日，我又即係我後來都佢好大膽，佢話埋俾佢聽，呢、這個女仔咧就係我朋友個佢公司個財務嚟嘅。憑咩有啊？佢話好多人以為我自己開嘅，其實唔係我開㗎，乜乜乜啊！嗰、那個女仔自己出嚟開嘅，佢話埋俾我聽個財務。呢、這個就係財務啦。跟住有一日， 個女仔就係財務啊。係 啦，即係另一個女仔啊。佢嗰個小三係做咗呢間公司。係啦，做鏈腳嗰個就做咗陳泰文公司嗰、那個 老闆。 係啦 ，senior 啦，個老闆啦、財務有一個女仔、我又見到佢， 又喺嗰個房出嚟。 佢已經唔喺房啦。 酒店 出邊嗰啲酒店。有一日，因為我哋有時同啲客人去酒店食飯嘅啦。哇！我見到佢。見到佢係上酒店嗰啲房，即係佢連嗰啲所有女仔，佢基本上都咩啦。但係最後、最後，老闆終於都忍唔住啦，叫佢提早退休。 咪係咯， 叫佢退休。 呢啲咁嘅人唔可以擺喺身邊。 因為佢搞到嗰啲男女 啲關係實在太混亂啦， 好 同埋你恩恩怨怨就將佢係嘛掃埋喺自己嘅身邊。我覺得有好多女人、男人都係中意咁做嘅，係咪 啊？所以我覺得呢個真係幾 正式渣男。 佢又唔係做嘢嘅，嗰啲女仔係係嘛？就是、總之就係你跟我係嘛？ 咁樣咯，係啊，咁樣 俾翻個位你。係 啊，咁啊，最後當然佢揀陳泰文公司，因為佢叫佢退休之後，佢揀陳泰文公司 都唔得啦， 冇用得啦。 因為其實個陳泰文公司就係因為陳大文公司先至可以， 佢附喺你嗰度， 冇錯， 冇咗母公司就冇子公司。 後來咧，我知道佢下場都幾乜嘢㗎，因為香港。香港太太同佢離咗婚，離咗婚，因為原來陽太陽啦，可能真係做得太過分啦，而佢嗰、那個嗰啲咩小三啊、鏈腳嗰啲啊， 走曬啦， 走曬， 梗係啦， 睇錢嘅啫嘛， 啱啊， 係 啊，係啦，咁咯，係啊，呢個就係嗰啲下流故事啦。呢個故事教訓我哋咧，做人唔好下流，知唔知啊？鏈腳你咪鏈腳咯，唔好搞 揾阿姨咯，係咪先？ 係啊， 你有你唔會近得佢太緊要係嘛？你冇學到啲嘢係嘛？ 我唔學呢啲人嘅，我呢。远离佢，疏远佢，一早疏远 啊！好啦，12:27，今日嘅下流教室已经播 放完毕，非常精彩 啊！ 插播完毕，冇错， 插播完毕。下个礼拜就会咪就翻翻嚟又讲。 下个礼拜叫下个礼拜叫更下流教室。凌晨当你转入棉被，想起我，但梦醒眼时。餐架空揽你，互相体温就算起。情人节约会反假事，地球全国有同意。一边屋顶有雪，一边打风撇雨地，理想断裂。好相信爱来得更冷热，要佢爱情凭毅力行事。无论你住所里。 港电台新闻报道。 中午十二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警方表示，青少年涉及毒品问题近年有年轻化趋势。去年因为涉及毒品案件被捕的21岁以下青少年，较2017年大幅增加超过七成。20至15岁年龄层的被捕人数同样大增，当中大麻和可卡因是青少年最常涉案的毒品。有曾经吸毒的年轻人说，吸食大麻之后身体暴瘦，又出现手震和甩头发等的症状，呼吁年轻人要顾及后果。小学今日起分阶段恢复半日面授课堂，翻学校的师生每日要做快速测试，家长要填写检测表格。有小学生话，提早起身自行撩鼻做快测，希望尽早翻学校上面授课，预备升中。有校长话会安排忘记做快测的同学到操场自行补做，会信任学生申报的快测结果。有需要的时候，校方会做复检。政府今日推出疫苗到户接种服务的网站同热线。公务员事务局局长聂德权话，而家仍然有大约150,000名70岁或以上长者未接种疫苗，希望做到针去揾人。又话如果有长者要求到户接种伏必泰疫苗，当局会先登记，视乎需求再安排。港大感染及传染病中心总监何柏良话，希望政府可以做快啲，俾有关计划安排为长者接种伏必泰疫苗，唔好等到下届政府先至做。上水清河村清泽楼上昼大约10点完成强制检测行动，带1660人接受检测，发现7宗阳性同3宗结果不确定个案。政府派员到访大约790户，当中49户冇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多云，有一两阵骤雨，吹和缓的北至东北风。展望未来两三日有两阵嘅，系有一两阵嘅骤雨。周末期间早晚较为潮湿，日间炎热。而家气温系20度，相对湿度85%。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1,111点，跌406点，总成交金额684亿8,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199点，升3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1,671点，跌20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招商银行52.9跌6.85，腾讯控股364.8跌9.6，盈富基金21.34跌3.8，美团147.9跌7.3，恒生中国企业73.02跌1.8，阿里巴巴92.15跌3.35，友邦保险78.4跌1.75，比亚迪股份243.8升4蚊，建设银行5.72跌1.4，中国海洋石油11.78升2.2。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44，日元127.91，瑞士法郎0.945，加元1.258，人民币6.373，英镑对美元1.301，欧元对美元1.078，澳元对美元0.737，新西兰元对美元0.674。日经平均指数报26,957点，升158点。港金报18,490蚊，升3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976.46美元，卖出1,977.2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4.8至96.9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考试最紧要系咩？ 最紧要系有人为考生注入正能量啊！ 冇错，如果你都想同 DSE 考生打气， 记得留意香港电台第二台 Facebook 专页嘅 DSE 打气加油站留言区。 你嘅心意有机会喺4月23号朝早9点，DSE 打气加油站被读出噶。 正所谓考试要准时，打气都冇事啊！香港电台第二台 DSE 打气加油站。 国剧8.30呈现 讲述新时代检察官维护人民的正义和法律权威的故事。巡回检察组 罗欣贤终于转危为安，但他万万没想到邓耀先竟然背住他密谋一个这么阴险的计划。又想起高速公路隧道入面惊心动魄的一幕，究竟邓耀先还有多少东西瞒着自己呢？ 国剧830巡回检察组，逢星期一至五晚8:30，港台电视31。 我是叶柏强医生，接种新冠疫苗是避免感染后患重症和死亡的最有效方法。全球已有超过1亿个儿童接种了疫苗，我们亦全力为3岁到11岁的小朋友安排打针。香港两款的新冠疫苗都安全有效，就算有哮喘、食物和药物敏感，接种后都没有发生过严重反应。保护你的小朋友，尽快带他们去打针吧。 我是小学生，我都要打针。 Hello， 大家好，我是阿博。我觉得只要永远保持住乐观，永远保持住正面，你就是最风骚最快活的人来的。香港电台第二台 Radio 2， 逢星期一至五上午10点至下午1点，梁继章、李丽蕊、马小强，风骚快活人。 记得听啦。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10点到下午1点，风骚快活人。 人间新天与地 ，The city is waking up。 年少多好，顽劣多好，不甘安于封建制度里。迷信上街真理会达到，旗帜高举，群众声讨，不惜牺牲一切去上诉，权贵的想法太俗套。只可惜生活是一堆挫折，只可惜生命是必须妥协。 年少多好啊！唱住呢咁上嘅先啦吓，唔唱住啦吓，多谢大家吓，系啦系啊，多谢大家，多谢大家吓，唉吓 ，thank you 吓， 好嘢好嘢啊！虽然咧年少多好，不过咧我认为最好嘅咧，始终都系杰佬，你宝刀未老啊！ 哇，哎、 好嘢好嘢。 你明啊，阿租，喂，好耐冇见咯喎， 哎呀， 咁好嚟探我嘅吓， 哎呀，耐冇见啊嘛，搵你聚下旧，回味下旧时我哋夹 band 嘅日子。哦、 你阉咗啊，啲咁声嘅， 系、哎、我系咁啊，不嬲都。 喂，头先你唔上台同我 jam 嘅，我唱紧嘅时候， 嘿，次次同你 jam 亲嘅话，我都甩 beat 噶啦，算数啦。 阿租啊， 吓、 啊，过去咧应该攞嚟回味，唔、系逃避嘅。 哎，杰佬。The city is dying, you know. I know the city is dying, but rock and roll never dying, you know. 哇，你真系好卷得嚟啊！ 系啊，我揈揈下噶， 我知道啊，你再卷多次我听下。我唔得啊。 The city rock and roll, 乌灵系嘛？我就乌灵咯。喂，以前我哋夹 band 嘅日子咧，又好似翻晒嚟咁啊！不过咧，净系争个鼓手啫。 哦，你系咪谂起阿大口文啊？吓，唔知佢而家点咧？嗬， 有冇烟啊？ 我啊，唔食烟好耐啦。我哋呢个年纪唔好食烟啊，食烟仔饼算啦，健康为重啊。 我梗系知啦，我都冇食好耐咧，我惊你食啊，问你啫。 我冇食啦，我而家中意 up down up down up down 咁啊，做运动啊。喂，呢度好嘈啊，出后巷倾，出后巷倾。啊，记唔记得啊，大口文？失踪咗几耐咧？嗬！ 如果我冇记错咧，嗰年港姐表演嘅嘉宾应该系黎明，我哋做 dancer 啊嘛。 哦， 你记唔记得？ 记得，嗰届港姐系李丽蕊啊嘛。 唔系李珊珊， 哦、 李丽蕊边嚟有？ 我记错， 阿姐都得唔到啦。 哦，我记错，我1996年。 1996 我記得個姓李啊，我唔記得李麗蕊啊、李麗珍啦、啊、李麗霞定李珊珊， 個個都靚過佢。 哦 ，OK OK。 喂喂喂，其實咧講翻你個大口文啦，失咗蹤咗26年啦，但係我哋咧又唔揾佢，又唔報案，咁點解咧？ 唉，費事麻煩啦，一陣間以為係我哋啲嘴冧啊，死惹禍上身啊！ 我咁樣啊，我都想好耐噶啦。不過我哋一場老友，有一齊夾過 band， 唔揾佢好似有啲衰格嘅。 咁又係嘅。咁你想點啊？ 我想揾埋你一齊揾佢啊！ 嚇，咁啊，咁去咯。 啊，依家。 系啊，讲就做噶啦，我哋打 band 仔啊，要做就做噶啦。 犀利啊，真系啦 ，do it 啊 ，do 喂，等阵先， 等阵先， 先我抄翻我件皮褛先。 皮褛？咦？系啊，唔系好冻啫噃，杰哥。 而家着皮褛先型噶嘛。 咁咪要带埋个吉他同埋嗰本知音集啦，到时我哋可以一齐升下浪啊嘛。 又好坏落啫， 系啊 ，let's go，go，go，go， 升啊升啊。喂，呢边呢边呢边， 哎， 哇，哎，哇，今晚啲树黑掹掹嘅吓， 西贡嚟嘅， 开车啦，仲唔开车 ？Well， 我架车死火， 吓，坐咁耐三粒钟，你先话架车死咗火？ 杰佬，你成日话我哋夹 band 噶嘛，我哋不如自己推啦， 自己推， 啊，推啦， 唉，咁啊系，推车好似好 man 嗬， 劲啊， 你 lock 到门，我出唔到啊，喂， 哎呀。哎，真系咁样，嗱你开咗嗰道门，你好似你开篷车咁样，你跳出去咁咪型仔咯。 哦、即系唔好开门，就咁跳出去。 系啦，跳出去。 咁、哦哦、我跳啦吓。 冇错，你慢啲，慢啲。嗱，但冇咁心急啊，你带翻个黑超先。 吓、啊，我冇带我个黑超、啊。 嘿，你等我跳咗出嚟之后，嗰班我就借俾你啦。 黑掹掹夜晚做咩带黑超啊？ 系型仔就得噶啦。 得得得得，好嬲啦。 去，好，慢啲，慢啲，慢啲。 咩又做咩又做咩？ 咩咩咩？你叫我等阵啊嘛， 系啊，嗱、啊，好似慢镜咁样，嗱、啊，跳咁样，我帮你影、 哦、okay, okay, okay, 识唔识慢镜啊？ 我数一二三，我哋就一齐推啦，好唔好啊 ？OK， 好嚟一二三， 唔喐嘅喂， 咁点算啊？ 我人就够我，花费佢靠衣着做，收工即。闪或者粉丝解好帮助， 听唔听到啊？好似有人唱歌喎、 啊，系啊，好难听啊， 系啊， 应该唔系人嚟嘅， 我谂系鬼 啊，唔通西贡结界？啊、喂，你系咪鬼啊？喂， 喂，你唔好讲啊！喂，不如咁我哋吹口哨啊！ 哦， 好冇，吹口哨， 咩事啊？ 喂， 可唔可以 帮 我哋一 个 忙 啊？ 我哋部车死咗火啊！ 系啊， 你帮唔帮到我哋推车啊？ 哦，小事啦。有冇麻绳？ 嗱，你想点啊？ 你咁快掹到你麻绳啊？边个掹？ 咪就系咯， 你收喺边个头先？点解？ 我想拉喐你部车啊！ 吓、 啊 哦，拉你点拉部车啊？ 嗱，听住，我托咗呢部车，你就绑住下边。 绑住边个下边啊？ 绑住部车下边。 哦，你无端端你个绑住下边啊！死我，绑边个下边啊？ 系咯，个大麻绳点揸住下边啊？ 你能够托起部车咁犀利？ 系啊，喂，我唔够力托喎、 啊。嗱、啊，听住，你帮我打气， 嗯， 嗌。易若希咁就得噶啦吓， 易若 希啊， 系啊，易若希，唔好乱喎，等我除咗件衫先，有冇油啊？我想查啲油 嚟。唔使噶啦，唔使啦，系啊。 OK， 嗱，准备，一、二、三， 易若希，易若希， 喂，我太啦，快啲绑。阿明啊， 等阵等阵，你净系叫我哋嗌啫，你冇叫边个绑，我哋边个绑啫？ 系啊，真系有冇搞错？再嚟， 再嚟，得，我绑，我 你绑，你绑， 嚟咯，嚟咯， 嚟 一二三， 二若希啊，二若希， 我顶住，就嚟得落去，哎，搞掂。 咁跟住点啊？而家绑完下边啦，咁点？ 我拉喐佢， 点拉啊？ 梗系用我嘅牙咬住佢拉喐佢啦！ 咁犀利，你凭牙咬架车拉喐佢咁犀利，你真系口松啲啊！ 嗱，唔该两位，俾个鼓励嘅眼神我先。 哦，好， 系点噶鼓励嘅眼神？ 嗯，求其啦。 你可唔可以做俾我睇下？ 系啊， 我明啦，明啦，有啲淫咁样，即系嗱，朱莉，准备 好啦，预备， 好。 真系中 中中中中中中中中， 我咪搞掂晒咯噃。唔该晒你啊！ 可唔可以除咗食支烟啊？ 唔得， 我点解？ 因为我哋着重健康嘅，我哋唔食烟嘅。 哦，好， 冇烟啊！我身。 嘉烈，咁可唔可以生个火？我觉得真系有啲冻。 诶，梗系可以啦，因为我哋都觉得凉凉地啊。 凉咩？ 吓、啊， 唔觉喎，我砰砰声流晒汗、 啊。梗系啦，你着个皮褛喂又颈巾啊，咁样你生热痱添啊，你除咗佢。 我仲有一对有毛嘅 boot 啊。 哇！ 其实你呢个碌咧，我好拜噶， 梗系啦。 唔好讲咁多先啦，生个火取个暖先啦，好唔好？ 喂，还点都系等我生火，咁先有型啊嘛。有冇火机？ 嚟、 又要火机做咩啊？ 喂，点着嗰啲柴啊嘛？ 喂，既然大家今晚啊咁高兴啦，不如我喺车尾箱嗰度攞啲啤酒出嚟，大家啤啤。 哦，唔好 no， 我哋 band 仔唔饮呢啲。 系咩？ 我哋饮嗰啲阿叔，你精我又精， 饮杯面青青。 吓，我冇面青青喎、 啊。听我讲。定啲嚟，你有冇睇电视广告噶？等一阵咧，嗱呢度河边啊，啲水细好箱啤酒飘过嚟噶啦，到时我哋咧快手快脚捞佢上嚟，唔系咧十几个鬼妹咧快过我哋捞佢嗰啲酒噶。 哦，横掂啦，都坐咗喺度啦，不如攞个吉他出嚟啦，等我哋三个人喺月光之下唱翻首歌咧。 哇，浪漫啊！ 今晚 tonight 系一个好特别嘅日子，我同嗰个半男半女嘅阿租。一齐嚟到呢个西贡，阿叔你笑咩啊？我一个失踪咗二十几年嘅朋友，虽然我哋你系笑定喘气，定系你使唔使我帮你揾嗰啲喷喷个鼻啊？ 唔使， 我哋仲未揾到佢，我哋而家识到呢个新朋友。Hey man, are you ready? One, two, a one, two, three。 这一刻，你若已。觉得孤单，忙碌中偏偏一切在兜转，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同来歌声里。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时想想这一刻，躺于沙滩，微风中。是一样冷，实在世界有许多空间，让思想可短暂 可以偷懒， 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 有 怀重重期待，来思想一个甜蜜快餐，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让你我完全投入平淡，让简单的我回复简单，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 多谢，真系好多谢你哋，令我过咗一个好开心嘅晚上。 做咩流马尿啊？ 以后我哋就系好兄弟，唔好嘈怨我。哦、我真系好感动。嗱，我应承你， 哦、 有咩事，我一定为你哋。啊，唔好意思，有冇刀？ 哦，你想点啊？ 哇，你攞把牛肉刀出嚟做咩？我想要把刀仔，两胁插刀。 哦，咁你插啦。 哇，真系插刀。咁认真嘅吓，啊，好兄弟，你既然咁认真，系啦，你俾把刀我 啊，你想点啊？ 我都学下你咁样啊，吓，细细力啊，咦喂，你插，哇，插 到 系咯，喺前面出，后边入，真系啱啊，前面入，后边出， 真嘅你， 哇，掹唔出， 哇，梗系啦，你都冇力嘅，等我嚟啦，你忍住， 掹唔到啊，掹唔到， 嚟啦嚟啦，嗱，我顶住啊，冇，有冇毛巾？ 你又咬住 毛巾，求其除只物你咬住先。 唔得，我个口比较大，你得啊，塞唔晒。 我冇着物，冇计，不如我除件底衫俾你咬住，你介唔介意啊？ 我哋男人嚟嘅，唔好同我讲呢啲嘢。 吓， 快啲塞入嚟。 嗱， 咁细件嘅？ 呢个唔系底衫嚟，会第二样嘢嚟喎，呢样嘢。咁点算咧吓？啊， 唔紧要，求其塞啲垃圾入嚟，我顶得住。嗱，我数一二三，你就掹翻把刀出嚟啊！ 1、2、3。 哇爽啊！ 哇， 仲未掹到， 仲未掹到， 再大力啲， 真系插得好入。 你啲血叭叭声咁流紧哦。 系啦， 古语有云：人生得一知己，死而无憾。何况今日我识到两位好知己、好兄弟，死又何足惜啊？ 哇，咁样啊？喂，我哋啱啱识嘅啫噃，仲有啊，你睇唔睇得出？其实我 系 女仔嚟。 系啊，其实系女仔嚟噶。 我把声系咁啫嘛。 系啊，你唔好以为佢系男仔啊。 系啊。 不如我吟下诗好唔好啊？ 好。 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听第二台。 冇啊，听第二台好啊，听第二台，第二台好好听啊。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定系朝啊？ 朝如 青丝暮成雪咧。 唉，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 唉，咁有诗，可惜我哋冇酒咧。 唔紧要，我哋如无饮血，我呢度有。 哇，横掂都系啦，不如我哋大家都一齐滴血为盟，组成个男团女团咧，好唔好咧？ 好噃，我哋不如叫做血的子女，好唔好啊？ 好。 我咧就系主音歌手， 我就系吉他手阿钟。 吓，你哋系？ 我哋就系天与地乐队 Sky and Ground Band。 我哋今日嚟西贡其中一个目的，就系想揾翻我哋失咗踪成廿几年嘅好兄弟戴口文嘅。 杰佬，阿钟，你哋认唔认得我啊？ 吓，其实由头先开始，你嘅头发同埋你啲须都遮住块面，你成个精致咁，我点认得你啊？ 系咯。埋黑超，我真系好难认得你噃。 记唔记得我哋嗰首歌啊？ 嗯， 这一刻你若然觉得孤单， 咩歌啊？ 唔认得喎、啊，你唱埋第二句睇下会唔会好啲？ 第二句系咩？咩歌嚟啊？呢首忙忙碌中，偏偏一切。 佢一唱歌就唔变唔同嘅声，但愿你会找到些空间， 同来歌声里偷闲。谁人都应该找到加油站。 杰佬，阿祖，杰佬，阿祖。 啊、 你点会系你嘅？对唔住，我嚟迟咗。哇，你成个唔同嘅样啊！咁多年冇见你好嘛？ 好，我好好。 对唔住啊，自从你失咗踪之后嘅话，我哋都费鬼事揾你，搞到你依家做咗乞衣添。 啊，人似人，鬼唔似鬼 咁样、啊。 兄弟嘅嘢有今生冇来世。 大佬们，我敬重你、啊、我都可以学你咁样，两胁插刀。啊！再掹唔到喎，喂！ 冇再冒把刀啦， 会唔会插入啲会掹到咧？ 我谂我就嚟唔得噶啦，应承我一件事。 应承你咩事先？ 我系咪再唱多一次啊？ 系啊，又嚟啊！ 黄粒渣点样啊？ 我走咗之后，一把火烧咗我， 烧咗你， 然后将我啲骨灰撒落个清水湾。 OK， 冇问题啊！你合埋眼先，你放心上路啊吓。 再分少少骨灰撒落去浅水湾， 啱烦噶。 呢啲去 coffee bay， 哇 coffee bay 咁 筲箕湾使唔使？ 筲箕湾 大湾使唔使？ 可以。 湾仔咧？ 可以。 放心啊，放心。阿租最中意搞啲污糟嘢。 系啊，我搞。 系啊，梗系啦。头先你咁大，你掹出嚟先，整到佢伤晒。唉，你睇到啦，记唔记得啊？ 咩啊？诶，边个唔关我事噶？ 冇事，因为都系我自己造成，与人无任，捉实我对手。陪我上路， 你帮我捉佢只手啊！叫你捉啊！ 好，我捉你啊！好啊，系我捉你，一路顺风。 这一刻， 你有枪啊？ 又嚟咩嚟噶呢只？ 你有 第二只？即系我有啊！ 系啊， 哦 ，OK， 嚟抢啊！你就死啦！ 你抢住先，你抢住先， 系啊， 你慢慢抢， 抢到断气为止啊！ 抢 啊 抢 啊 抢！ 抢啦！等等，我上去搵啲嘢先啊！ Imagine me and you, I do. I think about you day and night. It's only right.